經指行動目的是保護一直受基輔政權欺凌和種族滅絕的人。國防部就說俄軍目標是解放頓巴斯地區。俄羅斯國防部發表戰報，指俄軍利用高精準度武器在頓涅茨克共和國境內攻擊外國僱傭兵團的臨時據點，擊斃近百人，並摧毀六架裝甲車。烏克蘭東部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亦是俄方目標。戰報指俄軍在當地摧毀一個彈藥庫，引爆100多枚美國海馬斯系統彈藥，以及7000多枚來自外國的大口徑炮彈。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說，航空兵和火箭炮兵部隊打擊烏方在克爾松、頓涅茨克和哈爾科夫地區的6個指揮中心、62個炮兵陣地和137處人員與軍事裝備集中區。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間位於總統府附近的酒店遇襲，報道說有政府高層官員入住事發酒店，而安全部長在襲擊中受傷。有目擊者就說在現場可以聽到爆炸聲和槍聲。索馬里青年黨承認責任，又說旗下武裝人員會從不同方向襲擊總統府。索馬里青年黨是與阿蓋達組織有關的極端組織，近年來在索馬里和鄰國多次發動恐怖襲擊。天氣方面，一度廣闊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預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會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最高氣温約27度，早晚有薄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三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隨後一兩日早上相當清涼。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有几阵雨，早晚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4900米；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以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不要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愉快感觉 沉默之线，沉默着真，晨光在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六点零九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候呢，今天已经来到2022年的11月28号了，农历11月初五来的。咁啊，亦都有白權同小白啦，陪住各位聽眾啊嚇。咁啊，今日朝頭早咧，星期一啦。咁啊，當然有啲朋友就可能會到而家都可能又要起身啦。但係尋日夜晚又大戰連場，咩意思咧？即係世界盃啊嘛。咁仲有場咧，就喺凌晨三點鐘啊上演一個即係重要嘅戲碼啊嘛，德國對西班牙。咁啊，當然啦，勝負就而家已經有啦。咁啊，大家都好容易咧就睇得到。咁啊，西班牙就賽和呢一個德國。咁啊，以四分暫時咧啊，即係西班牙就喺榜首啦。咁啊，另外嗰三隊就即係撕殺列車咁樣啦。咁啊，睇下第最後一輪嘅比賽係點樣啦。咁啊，可能三點鐘瞓，咁啊又要趕住出門口起身，咁啊，所以咧就尋日夜晚係咪早咗瞓咧咁樣？咁啊，索性就早啲起身啊，翻埋工咁樣都唔出奇嘅。有啲朋友可能翻早嗰啲會用呢個方法去到翻工，咁又可以睇到一場波。咁啊，希望大家都夠精神啦嚇！呢段時間咁啊，又唔會話阻止大家睇波，咁個人興趣。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5%，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開始今日朝頭早嘅晨光第一線，最緊要大家都係精精神神，呢樣嘢就好緊要啦。直播室入邊有白權老師伯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一啊，特別係世界盃時節啊，容易啊懵懵鬆鬆，個人咧就唔夠精神嘅，所以咧講咩都唔入耳嘅，唔緊要，可以咧就係揾一啲提神醒腦嘅方法咧，去到希望大家就多啲精神啦。成日咧都喺工作嘅時間抱住一個咧就係十足嘅狀態咧，係好多成功人士佢哋認為必備嘅條件嚟嘅。如果翻工嘅时候瞌眼瞓，唔集中精神，做错啲嘅决定，或者影响个进度，做嘢慢咗，其实咧都唔系佢哋想见到噶。所以佢哋咧同一时间啊，可能又会就系佢哋都可能会中意成功人士中意睇波，又或者系佢哋中意喺翻工嘅时间又想系兼顾翻嘅时候咧，佢哋就揾好多提神嘅方法。啲提神嘅方法，当然你话喂简单啲嘅，饮杯咖啡啊，有啲人咧就会。唔知咩飲品啊，去到飲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其實我的決心都已經可以幫助到我提神啦。如果你係後者嘅，唔需要依賴嗰啲咖啡因嘅話咧，咁相信你可能已經成功咗啦。啊，成功唔一定咧，記住唔係用錢去到界定嘅，成功係用你喺嗰個界別嘅成就去到界定，甚至乎喺嗰個界別人哋對你嘅尊重，而去到決定你是否成功。朝头早唔好讲咁多，饮杯咖啡先。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然。闻说下午。 这睡衣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自觉，不顾什么都可达到，愉快感觉，悠然自得，幸福中招致。笑着说，这自我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是难要。抱一口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绚丽，世事凭什么干扰？爱每份顾虑。什么想得到认同？有什么必须要看通？有什么比小说内容更感动？从片段变伟大的梦想，不必发表。无需解释太大的胃口，吃掉甜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嘅时间啦，24度嘅气温，咁啊继续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见到唔少团体咧，咁啊亦都非常之关注咧，譬如深水埗区嘅居民，喺今年五月至到而家为止啊，深水埗区啊举办咗咧总共啊原来近40场心血管硬度检测筛查，咁啊超过3000人咧就接受健康嘅评估啊，结果发现有40%人士啊。上臂动脉硬度指数咁啊，括弧叫做 API 咧就偏高噶，啊反映啊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啊血管弹性咧就下降，增加未来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咁佢哋都系咁讲噶啦，咁佢哋咧就希望做到咧预防胜于治疗，咁所以就俾多啲指数咧啊，等大家咧去到做一个嘅参考。啊、今次社區檢查就以測量中心的動脈硬度指數以及上臂動脈硬度指數，即是英文有個簡稱的 AVI 和 API， 去到就量度心血管的硬度的目的，都是希望提醒市民就留意著心血管病的風險。年青人的上臂動脈硬度偏、那個、指數也是偏高的、哦、即是有可能、啊、是受到血壓的變動、交感神经活动等等的生理因素去到影响，也有可能是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都会出现这个情况的。有专家就建议市民就定期量度自己的血压，进行适度的一些叫做带氧运动，以及就减少摄取高脂、高胆固醇、高盐分，即是三高，并且多些进行就譬如吃什么呢？吃菜，提醒市民保持身心健康，也要记住不要那么紧张。专家继续指出，希望通过就这些合作 将健康筛查以及咧就疾病预防嘅信息咧带到去社区，俾每一位嘅市民噶，咁啊等大家都可以受惠嘅。啊，长远嚟讲，最希望咧就提升居民对保持身心健康嘅关注。啊，如果大家都可以定期作出一啲嘅健康检查嘅话啦，咁啊真系可以做到咧预防胜于治疗啦。 在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份。意外现场。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乱海看，情为经典。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和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乱海看。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个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吓咁啊，6:23嘅时间，咁啊，啱啱听过呢首嘅歌曲咧，嚟自周韵婷嘅《意外现场》，晨光正能量卫星咯。好啦，咁啊，讲啲开心嘢，都系同呢个交通啊有关嘅。点解咧？啊，睇翻有报道就话到啦，喺美国嘅研究话到香港嘅公共交通系统啊，非常优质。冠绝全球60个城市，睇埋内文先咁威嘅话，呢个就系嚟自美国加州啊， 其中一大學發表最新的一份全球交通研究報告啊，咁話到亞洲和歐洲城市的交通工具的系統方面呢，啊，香港真的名列前茅啊！在60個的城市入面，香港公共交通系統呢獲評級呢就是世界第一的。全球60個的城市的交通叫做公共交通系統啊，咁比較呢每一個城市的公共交通的距離啦、負擔的能力啊、營運時間、咁擠迫的程度，以及呢就是到達地點的時間等等的因素，去到呢就做一個評估的。在評估的60個的城市入面，亞洲和歐洲城市排名最高的香港啊，咁而中東和非洲城市呢，咁排名呢亦都是偏低的。咁香港在全球公共交通指數呢就位列第一啦，接近呢那個指數有分數的。那個指數呢就去到接近 80， 咁全球平均指數呢是 51.7 的。咁所以都睇到咧，香港嘅分數咧，平均咧就 51.7， 香港啊攞到80分，咁所以都真係名列前茅，有數字睇到啊嚇。咁呢個指數咧就係適用於衡量城市維護公共交通網絡，以及咧就個情況啊，同埋通勤者使用嘅情況咧，去到做一個分數嘅。好啦，咁佢哋就指出啦，香港嘅公共交通系統票價咧就偏低嘅，車站密度亦都好高。咁能夠應付大量嘅人口啊，咁轉車站設計上咧就接近無縫，咁方便乘客咧就轉乘嘅。咁香港亦都着重咧就公共交通嘅發展，並且將鐵路系統融入去市區嘅基建。咁你諗下諗下，係市區基建起埋樓添啊嘛，係咪？好啦，咁報告亦都指出啊，香港仍然有進步嘅空間。好睇埋先，包括咧就係呢個鐵路系統啦。鐵路系統並非24小時全天候運作。缺乏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导航乘客选用各种交通工具等等，咁啊呢啲咧都见到其实运输署啊，同埋啲各大交通系统佢哋嘅公司咧都有提供相关嘅服务嘅，咁有可能佢哋觉得咧即系有啲一啲软件咧本身都已经涵盖咗啦，咁样又冇乜特别需要，咁睇下会唔会呢方面咧又可以再做好啲，咁啊令到我哋嘅分数咧可以再攞高啲，而家80分都唔够。攞够90分先。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轻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战，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再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落魄，这次汗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轻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出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再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扇一起看绿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啦。 唔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正计划引入先导计划，由独立第三方查核舞台安装工程，理论上或会选择在大型演唱会试行，会再与工程师学会及专业机构等商讨细节。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说，政府有咨询学会意见，目前处于初步阶段，他相信当局稍后与学会及业界商讨之后，将会制定相关指引，希望可以保障表演者安全之余，亦不会扼杀业界创意空间或造成过分监管。卜国明相信有关指引或涵盖风险评估要求，无论是否属于大型演唱会，若经评估后发现有关表演使用到较高风险的起吊或机械升降装置等，需要进一步小心核查。他认为如果加入第三方查核舞台安全，相信会由机械或轮机造船界别注册工程师负责检查和签署验收，并由认可技术员协助。内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以快制快，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才能够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链，压制扩散蔓延，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文章提到，防控工作既要坚决整治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切实防止一风了之，亦要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错误认识，坚决杜绝等待观望，甚至放松防控要求等错误行为，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废。文章又说，动态清零的关键就是快速精准，及时发现管控社会面的感染者，准确判定管控密切接触者，及时精确划定并公布风险区，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范围，减少疫情处置时间，减少因疫情为群众带来的不便。体育消息，世界杯 E 组德国1-1赛和西班牙，仍未打开胜利之门，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换入前锋莫拉达，他入替不足10分钟，第一脚射门就建功，在62分钟接应队友地波传中入射近处射入，德国随后换入辛尼和富高洛加强功力，最终富高洛83分钟在右边禁区射挂网波，为德国追平1-1完场。同组首轮爆冷反胜德国的日本，0-1不敌哥斯达黎加。基沙库拿在81分钟趁日本后场一次犯错解围不远，把握到哥斯达黎加全场仅仅一次中框的埋门，于禁区左脚烫射弯入。依组射完两轮之后，西班牙一胜一和，以4分暂居榜首。日本凭较佳得失球压过同得3分的哥斯达黎加，

德国输咗，德国打和 一分， 一分吓，两样嘢嚟嘅，一个揸住个三分，一个只系得一分，大家都踢咗两场，问题系 冇错啊！我哋再我哋要睇埋咧，跟住落去边个打边个啊？跟住咧，日本对西班牙，你估边个赢？ 我哋唔好讲日本对西班牙，我哋讲翻琴日西班牙对德国，你觉得会点啊？ 西班牙对德国咧，其实 是西班牙表现好啲先。 是的，其实西班牙呢即打开了即攞了一分啦、是德国呢真的好嘢喎，佢八十几分钟呢先至追返一球，咁最后都叫呢场波就握手言和，咁佢就有一分，唔使提早出线。係啦，真係唔需要提早出线。如果佢提早出线嘅话呢，即係咁即係出局呀，提早出局嘅话呢，咁跟住日本对西班牙呢嗰场波呢就睇下可能就都有啲希望。而家呢我就觉得个机会就低啲呀。因为德国下一场呢就係对哥斯达黎加。 咁即赢面又会高啦。 係呀，赢面高呀、啊。而家就个吊轨位呢就係、是、如果日本好彩非常好彩就赢啦。好彩就已经係可以和波啦。我自己就觉得、因为论实力就真係差一截嘅。 你讲好彩呢，你即系唔相信对家有实力啫。 其实我都唔相信日本今届嘅实力系好好嘅，即系以我个人嚟讲，系见哥三靓咋。 去到呢、這、一个啊，咁又系嘅。但去到呢度咧，啲人又系用阴谋论去讲啦。 吓， 如果去到呢一度，你系西班牙，你下一场对日本啊嘛。你会唔会放水啊？ 如果我系西班牙咧，我唔敢放水、啊。我未必咁，因为我虽然就大部分即系可能八成我都已经出线噶啦，但系如果日本对呢、這个日本对西班牙啦，咁如果日本赢咗，即系日本有六分啦，或者日本、其实和波咧对西班牙同埋日本咧系最好嘅结局嚟嘅，因为和波咧西班牙有五分，日本有四分，咁就好稳阵啦。嗱，哥斯达黎加咧，断估啊，都应该好难赢到德国嘅，断估啦。不过好难估嘅呢啲。 咁即系话个阴谋论，如果你系西班牙，咁你诶赢面系高噶。 系啊， 咁即系可以控制到啊，即系阴谋论啫。你即系可以控制到和波啦，和波啦，系咪 先？系啊。 咁你会唔会唔赢和咗佢啊？如果你和咗嘅话，咁你就可以提早好大机会逼走德国噶。咁呢啲就係戰術啊嘛，咁當然啦，喂喂，唔係波啊，長長踢噶嘛，你唔可以咁樣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大家就會講啊，呢啲係戰術，唔係技術。咁你可以咁樣去睇噶嘛。咁而家咧就即係下一場波又係啦，即係德國又係嗰句啦。喂，你而家揸住個一分點算咧？咁你下一場波贏都係得四分。 係啊。 咁即係話，如果我係西班牙教練，喂，不如咁啊。咁就可以搞掂咗德国，头啦走咗噶咯。 喂，使唔使 呢个强队咯？ 使唔使睇埋啲国际新闻啊？ 点啊点啊！ 例如嗰啲咩日本有冇经济援助西班牙呢啲？ 唔系、啊，根据以往啊，即系好多好多届，三四届之前咧，根据嗰阵时睇系睇巴西噶嘛，即系睇呢个国际经济产业嗰啲咁样嚟睇巴西噶嘛。 系咯、啊，会唔会系啲 Palmer Ham 去日本啊，定系点样啊？日本又有冇去鱼山去西班牙啊？ 咁啊，即系好多时候咧就会有呢啲咁样嘅谂法。但系当然咧，有啲人话我唔信呢啲阴谋论嘅。场场波都系咁睇嘅啫。嗱，咁你当然可以咁睇啦。如果你咁睇嘅话，睇波你就场场都觉得开心嘅。因为你相信佢系每一场大家都会尽力踢啊嘛。咁但係呢成日啲人就喺度估，哎呀有冇咁巧啊，会唔会完全唔用呢啲叫做战术啊，咁你作为教练究竟係淨係应该用技术长长睇啊，定还是用战术用呢啲方法去叫做行一个快捷啲嘅方法呢，嗱真係唔知啦。 所以呢而家都係好头痕啊，即係作为球迷，咁当然啦，我都有喺节目嗰度讲过。今届我就睇呢个阿根廷，因为跟呢个游戏商啦，咁啊第一场啊梗系足招啦，跟住嗰场其实对墨西哥咧，其实 又唔错喎。 我有睇上半，我有睇晒全场嘅。上半场咧，真系觉得阿根廷点不如出局算啦咁样。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咧，墨西哥冇气之后啦，咁啊 由美斯入了一球，跟住是墨西哥潰不成軍，我覺得有少少。所以就見到是咪即係藉住呢樣嘢，這個機會，咁阿根廷又可以復活咧？咁嗱，嗰個就仲有機會喎。咁但係即係我又聽咁多日文歌，你都知啦。咁我有個心又梗係有個希望，譬如亞洲球隊日本同韓國，我都撐。咁唉，真係有少少恨鐵不成鋼，我心入面都是觉得他会出硬局的啦。是啊，都不看好的啦。唉，打鬼的真的，明明赢紧个势的时候都这样，这些真的衰哦。 又不要这么孭住，因为我都是那句，如果下一场是日本对西班牙嘛。 是啊。 就是他们听。我都是那句，其实打和的成数呢，我就望这一样的。 嗯。 因为我相信战术的。 啊， 即係我相信戰術呢一樣嘢，你睇咁樣，如果喺個戰術上運用，理論上應該咁樣打啦， 嗯， 係咪先？即係快啲，喂，嗰隊傳統強隊嚟噶嘛，佢而家咁嘅局勢，我梗係快快手 KO 咗佢先啦， 嗯， 仲要係唔關自己事噶嘛，咁、 嗯、 但係你又話，有啲人就話，喂，如果你係咁樣踢戰術嘅話，咁即係你係喺嗰一場日本對西班牙，即係你唔盡力踢啦， 嗯，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個教練。你会怎样做啊？ 系， 你就系咁样咯。 其实尽力踢咧，呢句说话咧系啱嘅。不过我觉得如果用喺战术上面咧，嗱个教练可能会同佢讲话，嗱呢场大家尽力踢，我哋尽力将个比数控制喺和波嗰度。嗱，咁佢哋好尽力，因为嗱，钟哥讲咗个重点咧，就系其实西班牙咧。如果我當佢而家都諗住出硬線啦，咁佢哋教練嗰個心態，我哋唔係淨係講足球，我哋諗埋嗰個心理。西班牙可能佢會覺得咧，我想十六強可能少一個最終同我較勁嘅對手。 係啊， 咁我可能同日本出線嘅，咁日本就編排喺第二嗰度打咁樣，咁最後就算即係日本真係好勁啦，咁但係我都有少少心態就係我唔使又對住可能回馬槍嘅德國咧。係 啊。不过都系算啦，你快啲睇翻个经济版先啦，睇下日本有冇三文鱼出口啊！ 三文鱼挪威喎，挪威冇粉艇，睇下 Palmer Ham 会唔会好中意食喎佢哋。好啦，我哋转头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六点四十七分啊！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嘅。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咧。呢个天好潮湿啊，湿到个人咧赤赤痛添啊！咁啊，早晚咧就有薄雾，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咁啊好啦，天晴咧。个太阳出嚟咧就晒走嗰啲湿气佢啊吓，咁啊唔使咁头痛，日间相当温暖啊。星期三北风嘅增强啦，呼呼声，气温咧就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嘅室外温系24度，哦，相对湿度啱啱改埋添，相对湿度9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呢、这个天气潮湿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要想想一些什么去湿方法啊，去湿茶啊，做人最重要是什么？不要湿滞啊嘛。 想不必挣扎，你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是的火花， 志的坚立。 6:51的早上了，来到这个时候呢，又找来这首歌曲，它是来自 Wing Yi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外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6%。 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今天都找了就是职场 QL 系列，星期一记不记得听哪个啊？星期一的讲一些 IT 东西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在我们 KOL 系列，我们找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咧，就系见到啊，有啲嘅报道啦，都话到 Android 一啲嘅系统啊，咁有啲嘅病毒啊，呢啲病毒咧都有机会侵入到我哋嗰啲嘅 file 啊，甚至乎咧就影响到我哋嗰个银行入边嘅财富啊。其实到底系啲咩一回事咧？咁啊喺呢个网络嘅系统上边又多唔多咧呢一类型嘅病毒？ 咁呢一類嘅病毒咧，一路都響啊網絡上面流傳㗎啦。咁當然啦，呢啲網絡嘅所謂我哋叫做木馬嘅病毒咧，一般都係咧又移植咗落去一啲 Apps 入面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可能你唔係好察覺到，咁然後咧佢已經咧去hack 咗你嘅一啲嘅户口嘅資料啦。 哦，即係我唔知道嘅情況，但係佢已經 hack 咗㗎啦。 冇錯。咁當然啦，點解會唔知咧？就係因為你可能唔察覺。咁當你裝咗個 Apps 嘅時候咧，你開咗個 Apps 咧，一般咧都會問你攞授權嘅。 係啊，哦，照俾啊，通常都 係。冇錯啦，就係呢啲時候出事啦，因為咧你俾咗授權佢啦嘛，咁佢咪覺得你授權咗我，我咪可以睇咯。 但係我冇理由唔撳 OK 嘅喎，去到嗰啲位置我又問翻喎，咁我唔撳 OK 我就咩都冇得裝嘅。 咁所以咧就呢一來咧呢、這個就係 Apps 嘅策略啦，另外就係你當你去攞授，即係當你去提俾個授權嘅時候，你都可以睇下究竟。你裝咗個 Apps 係關於啲乜嘢，而佢問你攞啲咩授權？ 嗰啲即係好細嗰啲字嘛，你係講緊？ 又唔好話好細嘅，只不過佢會畫面彈出嚟問你允唔允許咯。 哦，係真係要睇嘅，即係我又好愚昧咁問你啊。 係，梗係要啦。嗱，舉個例子， 因為我幫大部分人講就係好，我諗好多人都唔睇嘅。 就係啦，咁但係有時候嗱，咁都係嗰句，咁都真係嘅。当佢唔俾授，即系你唔俾授权佢嘅时候，佢有机会唔俾你用咯。 啱啊，系啊，咁我咪冇得用，但我又想用佢嘅服务，我先去揿下载嗰个嘅啫。 咁所以跟住落嚟就要睇下嗰个 Apps 究竟系咪可信或者多唔多人用啦。 哦，嗱，咁我又咁样问，即系问一问阿陶车，当佢弹咗嗰个问我唔 OK 嗰个掣。 跟住彈出嚟啦，然後佢就有啲字嘅一條款嘅，咁我都咁講啦，大部分人其實都未必真係細睇噶啦。咁有冇啲關鍵嘅字眼咧？如果我哋見到嘅，要特別啊啦啦，我都唔係話叫所有聽眾咧，你逐隻逐隻字攆啦，咁樣都唔使啦。但係有冇啲關鍵嘅字咧？其實我哋一見到嘅時候，咦？呢、這個我可能要留意多少少，要考慮多少少咁樣嘅咧。 譬如可能有啲 S 係關於舉個例子啦，可能處理圖像或者收即係 P 圖嘅嗰個例子，咁佢冇理由會攞你嘅電話或者電話嘅聯絡人資料㗎。 嚇、啊，即係佢攞個電話都合乎情理嘅，但係攞埋我 contact list 咧就唔係咁好啦。 係啦，咁攞埋你電話嘅意思即係佢會去。detect 埋你打電話嘅情況喎。 哦，係啊，咦，咁啊真係冇乜關係喎，係啲 咁所以是是其實感覺上，佢最多可能啊，最多可能就會允許你去存取即係去訪問存取你嘅，即係你嘅儲存空間啊，或者係一啲相片。咁、所以咧，你可能就真係要允許嘅。咁當然啦，都要小心啦。咁但係如果佢可能無端端我又要攞你嘅電話，又要攞你嘅電話資料，咁你呢個時候咪要諗下，點解我要俾佢咧咁？ 佢有冇話呢啲關鍵字咧？佢會煲咗佢黑咗嘅，咁令到我容易啲揾，或者每一個條款入面咧，佢嗰啲字眼我係特別啲睇，又唔需要即係眼都蒙咁樣去望嘅咧。 冇噶，基本上佢問你攞授權嘅時候，都係一個好簡單嘅訊息，就係你呢個 S 咧想問你攞呢個存取空間嘅授權，你允唔允許？跟住咧就話佢想攞你電話嘅資料，你允唔允許？或者咧去訪問電話呢一個功能，你允唔允許咁樣嘅？ 咁要留意啦嚇。咁除咗訪問電話，即係攞個 contact list 之外啦，另外即係佢有啲要 GPS 嘅，即係我哋攞翻畫畫個 apps 嚟為例啦咁樣。咁如果一個畫畫嘅 apps， 佢都問你開唔開放嗰個 GPS。咁其實呢個過程又會唔會我俾個 GPS 佢 locate 咗我咁樣？咁係咪都同我啲財富定係嗰樣嘢有冇關係嘅咧？ 嗱，咁有機會同廣告有關啦，因為而家好多 apps 咧都會植入一啲廣告嘅。咁當然啦，個廣告就會根據翻你嘅地區，然後咧就提供翻相關嘅廣告俾你嘅。 哦，所以有啲 apps 咧無釐啦更嘅，咁佢都會同我講話，問我可唔可以 share 個 GPS location 俾佢。是不是只开个 app 的时候才给他是不是成日都开定还是永远都不开就有得一个选项给我揀这个就是因为他要想推销个啱我的广告。 有机会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要小心了。 咁如果你几方面有些 apps 当他一按了的时候他就说你的 GPS 长期开放使用时开放和永不开放其实三个的选项呢我应该怎样去选择呢长期开放就应该最危险了是吗 冇錯，咁當然啦，佢就喺背後一開，即係如果一開到個程式嘅話，佢就基本上就會去檢查，即係就會可以 check 到你授權佢做嘅嘢啦。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揀開咗 app 嘅時候，佢先至去訪問嘅。咁但係最好嘅方法就係、是、睇啦，你唔怕煩嘅，有啲情況係可以咧，每一次去問你嘅。不過未必即係未必會咁中意呢一個方法嘅。咁所以最好就係先當你撳允許嘅時候，就要睇下究竟你覺得佢值唔值得信任啦。 咁講翻轉頭啦，如果喺一啲 apps 啦，我有冇辦法一開頭嘅時候已經知道其實呢個 apps 咧係啲古靈精怪嘅 apps 嚟嘅，有機會會影響到，即係會偷我啲錢啊，有病毒啊，有冇得每一次都係 scan 咗佢，真係穩陣啲係可以知道哦，咁我唔 download 啦咁樣咧。 嗱，咁當然啦，呢、這個方法咧最好即係如果我哋 Android 嘅話，最好就係唔好去一啲不知名嘅網站去下載咧呢一啲 apps 嘅安裝。程式包咁當然啦，你唯一暫時可以信靠嘅就係Google Play Store 入面嘅一啲嘅 apps 啦。咁當然啦，都唔能夠100%保證嗰啲 apps 冇問題嘅。咁所以咧，最好可能需要嘅話咧，就喺電腦裝即係喺電話入面咧裝翻一啲嘅防毒軟件啊，或者相關嘅一啲嘅軟件咧，當佢裝咗入嚟嘅時候，佢就幫你去偵查一下。 咁我選擇防毒軟件係咪一啲一定要俾錢嘅先至叫好咧？有冇啲其實唔使錢嘅，但係其實亦都做到相關嘅幾好嘅功能咁樣咧？ 而家電話世界入面好多 apps 咧，其實都係免費嘅。咁所以咧，你只需要喺個 Google Play Store 入面咧去揾翻一啲防毒軟件啊，或者係防木馬嘅程式啊。咁基本上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指出，对于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包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可以开麦，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有呢个平台咧，去宣扬开去， 帮手发到一啲声音出嚟。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1日下昼5:30，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制啦。 CIBS 人人广播。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1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权路小白喺度啊，咁啊同大家一齐起身，咁啊望住24度嘅气温，不过就相当之湿啊，唉湿到个人希望就唔好湿滞就得啦吓。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不如先同我哋望一望嗰、那个交通嘅情况系点样先，好嘛 ？OK， 好啊，咁啊隧道情况咁就红隧九龙入口咧，龙尾喺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已经去到香港单车馆附近啦。咁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少少，龙尾果栏。最紧要系天雨路滑，大家真系要小心啲驾驶啦。 嗯，哦，系咁上下啦。 咁上下啦。 好，咁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提醒我哋呢？ 今日咧就我知道，琴日咧港铁就用咗新列车啦。咁原来新嘅嘢就唔止列车，原来仲有个新 app， 唔知道大家就知唔知道呢样嘢？ 系港铁嘅新 app 啊！ 港铁新 app， 不过咧就对象就唔系我哋呢啲后生啲嘅。 做咩？即系你？ 我哋好后生噶嘛？唔系，小巴你都好后生嘛？ 我梗系后生， 系啊。咁咧，其实佢就系、是。一个叫做关爱共乘的一个 app 嚟嘅，咁针对的对象咧，除了有老友记之外咧，仲有视障人士嘅。 哦，咁系点样用嘅咧？ 咁讲翻老友记嗰方面啦，咁佢就系普通我哋即系路线图。 嗰個搜尋路線嘅功能，不過啲字係大隻啲， 嗯， 畫面係簡化啲，咁，嗯，資訊就冇咁多噶啦。不過重要嘅嘢都會有嘅， 嗯。 咁但係最特別嗰樣嘢咧，佢就係有一個叫做站內導航嘅一個功能。 你，嗯，聽聽先呢，這個 係啦，就係俾視像嘅朋友仔嘅。咁，嗯，但係暫時咧都係只係會展站先有試用版嘅。咁，嗯，咧最緊要今朝你哋就喺度講話要開 GPS 啊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咧，如果視像人士要用咧，咁最緊要都係開翻個 GPS。咁佢喺度即係 locate 到你個位置啦，喺個會展站入邊。咁佢就會你想睇啲咩設施啊，或者譬如話你要廁所啊，或者要搭咩列車咧，咁你就都喺個畫面度揀翻。然后他就会有个声音的导航告诉你听，哦，前方大概几米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啊，要走多几多步啊，再加返入面俾一啲有一啲无障碍设施啦，咁俾视像人士可以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系咩位置同要去边度嘅。 即系我又咁问啦，如果我系一位视像人士嘅，咁我点样打开个 app 我都要睇㗎。 而家视像人士嗰个电话系会有一啲发声嘅功能。 哦，系咁就可以操控到，即系用到呢个 app， 再俾一啲指令佢话俾你，洗手间喺边啊， 冇错， 我个方向喺边啊，即系佢喺个站入边，佢就已经可以即系做一啲嘅佢响度咁样。 系啦，咁暂时初步咧会展站啦，咁但系好快咧咁根据翻港铁嗰方面，我哋睇翻啲新闻咧，佢哋都话尽快会推荐到去到十几个站嘅，但系详细喺哪度，我哋就未必清楚住。 哦，咦，咁其实呢个方向都几好喎。 冇错，其实好多唔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公司咧，都会推出翻一啲针对翻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士而有一啲功能嘅，譬如话九巴方面啦。咁，之前佢同赛马会旗帜园咧就合作，就发展一啲蓝牙嘅追踪装置俾一啲失智嘅老人家嘅。咁而家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系八达通寻人嘅。咁你就记翻 呢，這个好似都略有所闻啦。 咁， 這個， 最紧要都系记翻低屋企老友记嘅八达通 number 啦。咁假设佢哋走失嘅，咁你都系可以搵九巴公司帮手，咁，就叫佢哋 mark 翻低个 number。假设佢哋用翻同一张八达通拍八达通机咧，佢哋部机咧系会有啲特别嘅响声提示翻阿车长，咁呢位就系一位有需要帮助嘅人士咁样。 呢啲服务好好啊， 系啊，社会责任咯。 系啊系啊，咁你万一譬如我假如佢平时系嘟嘅，佢而家系嘟咁样，咁你一上到上去嘅时候，个车长都已经听到，咦，呢位老人家可能走失喎，咁啊，然后可以即系即刻喺车上面安排 佢 坐喺度，照顾佢先，跟住佢又可以继续佢嗰，那个即系巴士嘅行程，然后亦都可以通知翻咧，即系站头，即系有个咁样嘅 case 喺度。 系啦，冇错冇错。咁其实即系我哋作为社会上一份子，最紧要都系关心翻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士啦。如果有咩帮手，就即管伸出援手咁样啦。 系啊，咁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 apps 咧，我觉得都唔错喎。 系啊系啊，我觉得即系。除了可能巴士啊，可能的士司机哥哥见到都可能帮帮手，有需要的朋友仔都即系可能即系问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帮到佢哋啊，咁样即系最紧要都系大家你好我好咁样。 系啊，一句讲晒就系咩咧？无论系企业嘅社会责任啦，我哋一般市民即系大家见义勇为又好，或者攞出大家嘅善心喺社会上咧，一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咧，你行过去问多两句咁样，其实好好啊，系啊，即系就算我有阵时喺坐车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都有人拍一拍膊头做咩咧？就话咦，先生你个袋开咗咁样。 哦，系，其实都几窝心嘅。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互相提点，互相包抄。 香港有爱。 有爱， 有爱 ，love， yeah， 系啦，大爱， 大爱，好啊，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奥斯威，哦，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不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系早晨啊，咁啊，唔知道出边嗰个嘅天气方面系点咧？ 湿立立啦，系，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啊吓，咁啊，应该相对湿度都会即系提高少少啦， 96啊， 系啊，感觉似咩咧？感觉似咧。是啊，你讲得冇错啊，真係好似啲歌词咁样，经过一些秋与冬。 是啊， 已经经过咗啦，已经经过咗超快咁样。 秋天冬天都过咗。 是啊，跟住已经去咗春天。唔系呢个讲笑嘅，因为周中都会天气叫做回落一啲啦，即係温度方面会回落一啲啦。咁所以呢即係长者们啦，一老一嫩啦，就注意保暖啦。咁唔止㗎，其实我呢啲后生仔都虚虚地啦，是啊。咁所以都唔好淨係话长者要穿翻多件衫啊，咁啊， 所以大家都是要保持身體健康。不過此刻嚟講咧，就停咗雨噶啦，停咗雨噶啦。咁、所以咧，你話即係需唔需要話等車嘅時候咧，都要驚自己會揼濕身啊？咁啊，應該就唔會嘅。暫時嚟講啊，即係九龍區啦，咁啊， 係啊， 界區啦。咁啊，不過今日大定白姐都有。 喂，但係個地下好鬼濕喎、啊，出邊係嘛？行即係駕駛人士真係要小心喎、啊，呢啲位。 冇錯冇錯，咁啊駕駛者又天雨路滑啊，講埋交通嗰個小心駕駛啦。與此同時就即係啲水潑啊，試下 work 唔 work 啊，呢啲都係重要嘅。當然你話喂香港唔係已經喂過咗雨季咧，就嚟都十二月頭咯，仲落雨係啊，香港係咁樣噶，依家係咁噶，咁大家就要適應下啦，即係無時無刻都 check 下自己嘅車，係啊有冇問題，有問題就唔好揸住啦，唔好死定啦。如果唔係釀成意外咧，就得不償失啦。 呢排咧就多咗用水撥啊，咁我架車個水撥咧，即係擠有陣時都擠擠聲咧， 係 好鬼頭痛呢個問題。 換啦，係啊，係 啊，好奇怪就有陣時換咧，換咗一兩個月之後，佢又擠擠聲，因為塊玻璃碎喎，我覺得係。 好似我睇過有啲汽車 YouTube 咧，佢話。有陣時啲玻璃咧要噴一啲叫做保養玻璃嘅叫做液體落去嘅，咁嗰啲又係額外叫做嘅開支嚟啦。咁總之架車都係咁啊，一 大 啦。 我仲有見過另外一個板斧啊，就係佢話咩有一隻有一隻膏，跟住呢隻膏咧佢就搽喺嗰個玻璃上邊。查完之後咧，跟住你又沖水，咁佢話咧可以將你其實佢我哋啲玻璃咧其實好多油脂啊，佢啲啲聲就係嗰啲油脂嚟嘅，佢就可以咧用呢個咧就高效能咁滲透你嗰個玻璃，跟住咧就你再用水沖走佢咧，就連埋嗰啲油脂咧都冇埋，咁就可以冇咗嗰啲啲啲聲。跟住就個師傅仲教我話咩咧？佢話當你個水杯一撥嘅時候咧，你見到彩虹咩彩虹咧？就嗰啲。一撥食嘅時候，嗰啲水散開咗，然後你見到好似有啲彩虹咁嘅顏色嘅嘢咧，咁即係代表你個玻璃就係啦，好多油脂係啦，咁啊整咗，佢話幾廿蚊嘅咋，周街度買幾廿蚊就可以搞到呢塊玻璃咁樣噶啦。 係啊，咁啊，愛車人士一定識噶啦， 咁梗係啦， 粗揸啊，可能就要即係邊揸邊學啦咁樣。 係啊，我都係啊， 大家。小心驾驶啦， 好啦， 睇天气俾翻小白讲。 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咧系咁嘅，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早晚有薄雾，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而家系早上嘅7:20啦。 晨光大学， 精伟 ，Hello， 多谢你又带翻我哋入去学堂咧，学下点样去做一位真正嘅粤剧演员啦。我哋成日都讲咧，唱做念打啦，今日讲下唱啦。对于一啲新手嚟讲咧，可能净系知道啊，粤曲有个腔咯，所谓嘅粤曲腔咯咁。但系咩为之粤曲腔咧？同埋点样可以练得出嚟嘅咧？ 我咧嗰阵时去做面试嘅时候，其实我喺入演艺之前咧，我系未学过粤曲嘅， 系 零知识，我系。白纸入去，我以前咧就系玩话剧同埋音乐剧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喺舞台嗰种唱法啊，嗰种纯音乐剧嘅嗰种唱法咧，同粤曲系完全唔同嘅，咁只能够扮唱粤曲咁去考啦，咁样。咁之后咧嗰阵时咧，我就好记得我嗰阵时咧系唱呢个帝女花嘅。即系向要呢一节啦，即系最大脑嘅嘢啦，系咪咁啊？即系谂住起码已经叫做一只你最熟嘅，即系不停听不停听死咪，即系好似人哋考琴咁样，即系你粗烂粗，咁即系已经好多合格啩，即系咁嗰种啦吓。咁啊，即系仲好好笑地咧，当我即系成功俾我入到演艺之后，咁当时咧同我面试嘅老师咧，后屘都有同我讲笑咁样倾开啦，就喺度讲紧，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嗰阵时啊，啱啱入嚟嘅时候啊，即系你唱嗰个帝女花，唱到好似 opera 咁啊。系啊，佢就话你真系唱紧 opera， 咁你嚟到唱粤曲咁啊。咁呢个咧，正正就系即系头先嘉明你讲紧啦，即系点样为之粤曲嘅腔口咧？其实咧， 你問我自問即係到呢一刻係咪真係唱得非常之好呢，仍然有進步空間，我依然都仲揾緊老師嚟到去再更加進深一步嘅。咁但係呢，你問我即係喺我認知嘅層面入面唱舞台劇嘅唱法或者音樂劇嘅唱法同opera 嘅唱法或者係同時代曲嘅唱法又有啲咩唔同，或者同粵曲有咩唔同呢？其實有好多時候呢有啲人咧就會話啊，我扮雞仔聲，我吊高咁樣，咪大二曲啦。其實就唔係嘅，呢個叫雞仔聲啫。OK， 即係呢個就絕對唔係粵曲啊，粵曲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我哋咧成日都講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將個發口啊，我哋稱之為發口啦，粵劇嘅套路叫做發口啦。 嗯， 但係你問我咧，即係其實等於如果我哋喺聲樂嘅世界嚟到去計啦，西方聲樂嘅世界嚟到去計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乜嘢叫做頭腔啊？即係頭腔嗰個共鳴位咧。如果喺聲樂嘅層次咧，就係、是、哇，所有嘢上腦嘅，我要喺眼呢個喺度發聲嘅，係咪？佢要喺眼嗰度有共鳴， 好似個額頭就嚟有啲嘢爆出嚟咁樣。 係啦，嚇呢啲咧就我哋唱聲樂嘅時候咧要學嘅嘢嚟㗎，西方嘅一套就會係咁樣嘅。你要有個腦頭度有共鳴位咁樣。咁但係咧，粵劇嘅共鳴位咧，其實係喺個口腔前面近牙嘅嗰啲位度，喺牙臼呢啲位度咬字啦，個發口啦，全部都係呢啲我要咬得好實嘅啲字。 嗯， 當然你話係咪完全冇話上頭腔呢回事咧？其實又唔係，因為你只要唱到某一個高度嘅時候，你一定嗰個共鳴位咧，一定係掉咗上去嘅，呢個係一定噶啦。爭在喺粵劇嘅世界會唔會特別去咁教你咧？嗱，因為我哋嗰陣時學即係喺演藝入面嚟到去學嘅時候咧，都有請聲樂嘅老師咧嚟到同我哋其中有一堂係會教我哋聲樂嘅發聲嘅。咁面上即係我哋點樣融會貫通兩件事啦？咁已經係相對地比以往就咁紅褲仔出身嘅就已經。叫做多咗一啲方案俾我哋，點樣唱得更加好？是但係咧，點樣拋個音上去啊？即係我哋一即係成日有玩音樂劇嗰啲啊，即係有聲音 coach 嗰啲，成日都會即係拋個音上去，拋個音上去。即係呢個你除咗啲音準啊，你除咗喺聲樂嘅階段去幫到你，盡量揾到你嗰、那個音準啦、啊，同埋將你嗰個音域去擴闊之外咧。翻去根本嘅时候，当我哋唱粤曲、粤剧嘅时候，嗰、那个咬字发声，嗰种嘅实嘅感觉咧，系调翻转头系粤曲先至有嘅，系啦，即系我哋唱，即系等于一样嘢啦。嗱，譬如我打一个例子，就系点解就算当时代曲都好，点解大家会觉得即系前辈歌手罗文啦、啊。即係梅艷芳，點解佢哋咬字係咬得咁正咧？因為佢哋嗰一脱亦都受緊粵曲文化影響噶嘛，其實，即係佢哋再早啲嘅娛樂就係得粵曲嘅啫嘛。咁聽落聽嚟聽去變咗，特別係阿羅記咁樣咧嚇，阿羅文前輩佢嗰啲發聲係真係完全咬實曬每一粒字咁樣噶嘛，所以其實。都有曾經有一啲嘅，大家都可以上網睇翻啲片段啦。佢都好容易就已經可以唱到粵曲噶嘛。 嗯， 即係點？呢個係有原因嘅。你問我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粵曲嗰個獨特之處，點樣可以咬實啲字啦，同埋嗰個發口係實淨啦。而我哋嗰啲調高得嚟咧，我哋亦都唔係。鸡仔声咁样啦，呢个鸡仔声唔系嗰件事嚟噶，但系我哋要咬实啲字啦。如果我要用指喉讲一啲嘢嘅时候，我都要系好实嘅，即系嗰件事系咁样嘅。但系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本身我系一个女仔，但系我要扮男仔嘅时候，咁我一样要将嗰件事讲得好实在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分别啦，同我哋可能平时就咁讲嘢咧系唔同嘅，唔系净系讲紧真声定假声嘅问题。而是整個咬字發口嗰道氣亦都唔同，我哋呢成日所謂嘅丹田嘛，即係喺西方就冇呢樣嘢嘅，喺西方呢就係你唞氣啦，還腳膊啦 ,chest voice 囉， 係啦，即係喺呢度啊，喺個心口度啊，喺個頭度啊，點樣，但係我哋即係粵劇就係調返轉頭，你嗰啖氣啊，即係係咪真係实坐得稳嗰啖气，坐得够嗰啖气，同埋咬字咬得清楚，摆喺个 口腔前面咯。 嗯，哇，真係全部淨係聽精偉講兩三句啫，就已經感受到咗佢嗰種嘅功力啦。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噶。 Thank you。 7:29了，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亦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呢首歌嚟自冯允谦嘅《Take a Break》，我哋转头晨光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意大利度假胜地伊斯基亚岛在周末发生的山泥倾泻，增至最少7人死亡，包括一个初生婴儿和两个儿童。仍然有5人失踪，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初步拨款200万欧元，协助灾民重建家园。伊斯基亚岛在当地星期六6个钟头里面降雨155毫米，出现洪水并且引发山泥倾泻，泥石流涌入岛上有大约8000个居民的港口小镇卡萨米乔拉，不但推倒树木，更加摧毁部分房屋。有消防员形容水和泥浆无孔不入，寻找失踪者的行动很困难。他和同僚的最大希望是失踪者其实已经联络并且投靠亲友，只是未及通报个人位置。教宗方济各周日在祷告之中说，为伊斯基亚岛灾民和所有为救援行动作出贡献的人祈祷。翻嚟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正系计划引入先导计划，由独立第三方查核舞台安装工程，理论上或者会选择喺大型演唱会试行，会再同工程师学会同埋专业机构等商讨细节。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说，政府有咨询学会的意见，目前处于初步阶段，他相信当局稍后和学会和业界商讨之后，将会制定相关指引，希望可以保障表演者的安全之余，亦都不会扼杀业界创意空间或者造成过分监管。

13度喎，星期四、星期五， 哦、 最低氣温13度，都真係、嗯、即係凍喎。 我今日翻屋企攞翻啲冬天衫出嚟。 係啦，暖爐啊， 攞翻出嚟先。 嗰啲都要嘅，同埋抽濕機咯。嗱，今日一定要用抽濕機啊。 琴日都開咗啦， 開咗啦，係啊、嗯，要抽埋啲衫添。 係、嗯、啊，即係要用一用啊嚇咁樣。咁、嗯、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喂星期一嘅早上最需要嘅就係可能好多球迷都係最需要補眠啊、 嗯。 因為成日都喺度諗咧，就係話喂世界盃咧，今年已經係叫做亞洲地區嘅一啲時間啦、 嗯。 有乜理由要捱夜啊？你不知都係要捱夜，都係睇到夜晚黑。即係叫做通宵達旦咁樣，嗯、即係12點一場，3點。如果你睇埋琴日，即係西班牙對德國嗰場，哇！ 三點喎、 啊，又係神光第一線見啦、嗯，即係陪阿小白翻工，跟、 嗯、 住我哋準備開台啦、 啊。我都睇嗰啲啊，其實西班牙對德國嗰場、嗯，因為我都忍唔住，因為好係、嗯、同組入面都好關鍵嘅一場波嘛。 嗯、話曬死亡之組啦， 死亡之組， 哥斯達黎加啦、日本啦、西班牙同埋德國隊啦，四隊啦。咁、嗯、啊，琴日就有一個有趣嘅賽果，就係、是、哥斯達黎加又贏翻日本啦。 大奇蹟人喎、啊，係、啊、哥斯達黎加大奇蹟人、 啊。奇怪、啊，如果咧、嗯，其實琴日西班牙係可以，如果真係贏到德國咧、 嗯，德國出局啦， 係啦、啊，德國就會出局啦，好、嗯、大機會。咁咧、 啊， 但係有另一邊嘅説法就係話，如果德國琴日都攞三分咧，即係德國贏咗西班牙咧、 嗯， 或者贏到西班牙咧、嗯，就全組都每人三分， 咁、 啊、 就難計啦條數。 唔係，就要睇 second round 或者睇埋第三場比賽啦。咁、嗯、就真係好有趣啦、那個賽果、嗯，因為暫時世界盃。冇一组系三分三分三分三分嘅、 啊。其实而家咧见到喺呢一组入边个赛果咧、 啊， 都系搞笑嘅，因为你、西班牙四分啊嘛， 因为就和波啦， 西班牙暂时四分啊嘛。德国咧咁佢和波咁就一分啦。其实德国咧同组入边佢排最尾嘅，咁啊日本就第二， 三分 系啦、啊。日本因为得失球啦，所以佢就第二啫。咁啊哥斯达黎加无端端上咗上第三，佢系赢咗德国， 系啊， 好古唔系佢赢咗日本，好古怪，成件事非常之困难。所以咧去到最后嗰场波咧。大家即係我今朝都同阿鍾哥喺度討論，最後嗰場波真係到底係點樣呢都即係邊個出線咧都未知。但係、西班牙出線嘅機會咧、肯定係最大嗰個噶啦。咁問題就係睇下西班牙嗰個意向係點。咁、如果德國咧，德國和波都搞唔掂，其實德國一定要贏。 仲要大炒啦，系最 大炒， 因为将个系啊，将个西班牙将个入球门槛扯高咗、因为第一场7-0大炒哥斯达黎加，咁啊有趣嘅呢、這个就系世界杯最有趣同埋最扣人心弦嘅一啲地方啦、你以为赢啊？唔系、啊，你以为输啊？唔系、啊，正所谓都系嗰句，饭系一啖一啖食，波、系一场一场睇 啦、如果系西班牙。呢一組啊，而家我話事 係啊，即係佢話事啊。不過尋日咧睇嗰場波都喺度忍唔住講兩句。你睇到其實日本隊即係亞洲球隊啦。咁你第一輪大家都發揮到喂亞洲之光嗰個力量喎。你沙特阿拉伯啊咁樣，日本啊同埋南韓其實都踢得出一個幾好嘅水準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二輪嘅時間咧，哇！發覺大家都好似跌曬鍋咁樣。咁啊，尋日見到 今日都南韓都未踢， 係係 南韓可能又贏埋加納咧， 所以一个好好嘅警醒， 逐队逐队踢嘅。 因为寻日其实日本真系本身成好多机会啊，实在太多机会啊。咁但系点知人哋即系射球要入埋， 作为写一个剧本咧，都要起承转合噶嘛。咁先好睇嘅， 嗰个系个转位啦。 如果唔系起咁，系咁起又唔得嘅。 不过世界杯冇剧本嘅，大家都系体育精神挂帅，出尽全力踢嘅。 唔系，所以就系今朝都话咯，如果你系西班牙，你而家系打战。战术定打技术咧？如果打战术咧，咁可能要计一计数，咁可以早啲即系等德国翻屋企休息啊， 系咯， 咁啊打战术啊嘛。如果打技术啊，即系正话斋，喂逐场嚟，场场都搏晒命踢，咁啊睇下你点样睇 咯，睇下日本买几多 Parmaham 嗰啲 contract 咯。 唔系，不过调翻转头，其实个首次名都未必咁快 知道啊， 系知道。你要知道，譬如西班牙啦，就算真係容許到德國出線，當佢有俾日本唔俾日本出線，俾德國出線，都未必同邊嘅。咁呢個要再睇翻嗰個畫鬼腳嗰個表咯。 所以 就算係對翻德國，都冇咁快對翻嘅。 就正如今朝都係同阿鍾哥就講咧，就係話我哋兩個都喺度諗啊，如果西班牙佢想出線嘅係日本嘅，咁佢哋嘅策略會係點咧？因為如果佢俾德國出線咧。 佢隨時萬一佢對翻德國嘅話，最終原來佢最尾輸翻俾德國㗎，咁佢哋自己就真係飲恨啦。到時 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有趣嘅就係聚焦咗日本嘅領隊森保一啦。咁第一場大家就即刻有個薩林群組就同呢個日本嘅教頭森保一講：，對唔住，我哋錯怪咗你。跟住琴日咧話風一轉，全部人又 怪翻， 再排隊，再排隊咁樣鬧翻森保一啦。咁啊，香港啲日本球迷排到隊尾嘅，日本球迷啊排隊排隊隊頭 啊，即係踢得好嗰啲。你見到譬如唐安律嗰啲，尋日即係好多外國媒體都話佢踢得最差嗰個，踢得最好嗰個咧三尖分今次先出。南野拓實其實幾俾心機都冇用啦，你根本你又係今次先出佢， 你估佢唔到嘅， 估佢唔到，好啦，因為估佢唔到咯，所以第一場先有奇蹟咯。 係啊，咁啊講翻今日嘅世界盃戰程啊，咁啊六點鐘就喀麥隆對塞內加塞爾維亞啦，咁啊至於咧九點鐘就南韓對加納啦，至於咧十二點啊就係巴西對瑞士啊，咁啊再夜啲咧就葡萄牙。话对乌拉圭，我觉得最好睇就应该 葡萄牙乌拉圭啊， 几点开波？凌晨三点钟， 又系睇到 好嘅嘢咧，系值得等待嘅，就等于咧啲铁道买咁啊。琴日咧就有呢个国产嘅 Q Train 啊，咁就观塘线就载客，咁观塘线你都知道有个幕门咧，就令到咧啲叫做铁道迷咧好喜欢啊，因为佢咧 影好多啊， 系影啲啊，同埋影到旁边啲景致啊，即系 影好靓啊，可以 系，尤其是观塘段，你有啲可以架空。少少咧，咁佢架空个位可能影到观塘嗰啲建筑物啊，咁你影出嚟咧个感觉咧有啲似外国， 系啦，同埋啲朋友咧，如果识影相，佢可以喺对面啲大厦嗰度， 系啦， 即系攞个镜影翻落嚟，咁你就可以影到佢嗰个月台啊，或者影紧佢个路轨行紧嗰个位就可以好靓啦。 系啦系啦，咁啊讲翻呢个新嘅车卡啦，咁样都几好噶，新嘅列车咧就提供 WiFi 同埋 USB 充电位置，咁啊方便乘客啊。呢一个我觉得真系真系与时并进咗嘅，好老实讲。 但呢个都系大势。所趨啦，你有呢即係呢兩樣最基叫做最基本添啊 ，WiFi 同埋嗰個充電，已經係最基本啦。我相信嚟緊咧，陸陸續續你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有嘅， 係咁同埋咧都有一啲提升嘅， 個個搭車都煲劇 嘅，係啦， 包括咧係加闊咗個門邊嘅企位啦，等大家可以容納多啲嘅叫做乘客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呢個人體工學嘅設計座位喎， 坐得舒服啲啊， 我就未坐過，所以唔可以。我都好期待自己坐落去究竟係咪会舒服啲，因为呢我搭某几条线啦，譬如我上个礼拜坐咗呢、這个去南港岛线啊，南港岛线啲位置直不甩㗎 喎， 即係嗰种 直不甩。我明。 係啊，当然你唔係要塞到个 pat 可以套到落去好 tailor made 咁先，但佢嗰种直不甩好似好唔 soft 咁样、 其实东铁线呢佢有个座位都好地，即係一卡同一卡之间呢，咁佢另外对出少少，佢有一个呢应该是两座位嚟，佢特别窄嘅。咁但係嗰个呢我又觉得两座位要即两个小朋友坐就会好啲啦。咁你一个大人坐咗其实都坐咗 1.5 个位㗎喇。咁另外嗰个呢成日都有个情况就 係、 是、你哋讲到呢我令我諗起食神啦。啲凳有咁窄得咁窄，卡位有咁逼得咁逼，佢哋食完嗰啲走。 所以我哋要试下呢啲新列车，呢新列车就有人体工学设计。咁人体工学人体啦，系个体嚟噶嘛，唔系连体嚟噶嘛，咁所以应该每个位系独立嘅，间住有空间嘅，先系人体设计工学。 每个位间住，我记得以前细个坐 MTR 嘅时候咧，佢嗰个位佢十个可能坐五个噶嘛，咁但系因为佢冇话间住噶， 冇中间间咗啊嘛， 啲人系咁摄入嚟嘅，佢就而家间翻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位，呢个两个位，我觉得就均真好多，唔会有啲人冇得摄入嚟啊嘛， 系啊， 同埋啲灯又用翻。LED 嘅照明系统咧，咁啊相对会省电一啲啦，即系悭电一啲啦。咁期待即系呢啲全方位嘅 update 啦，或者 upgrade 啦，咁可以帮到即系乘搭嘅市民啦，一啲便捷啦，咁都系正嘅。咁啊有新车梗系搭新车噶啦，香港人都惯用新嘢噶，系咪先？咁啊展开新嘅路程，唔知今日系咪一架新嘅列车陪伴住你啦吧。 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 很快完，腳跌撞折子，就算碰壁，無路再去，仍盡發志，榮耀這苦戀不失美事，千瘡百孔，一起努力過，分手雖痛，仍不可恥。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获赏，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度，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款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撒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相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佢 CY 陳中澤有呢首作品啊，名字叫做《滴滴金》 滴滴金啊，好啊，滴下滴下。如果真係啲水龍頭都出現呢啲問題咧，真係要整整佢。第一就嘥水啦，咁但係喂，滴下滴下都唔係好嘥水啫。咁我夜晚放個桶喺度，第二日咪拎去用咗佢咯，咁咪唔嘥水咯。不過咧，有陣時啲滴滴聲咧，都令到人個心都好煩擾，即係滴下滴下，跟住你個人咧囉囉攣咁樣。 會啊會啊， 係啊。我之前屋企個浴缸個水龍頭就係咁滴滴， 就係咁嘅情況係咪？ 滴滴滴， 係咪要揾啲叫做整水喉啲師傅上嚟維修一下？ 係啊，直頭我真係整咗啦，咁而家就梗係舒服啦。 你換咗你邊個膠圈就得㗎啦。 唔係啊，原來唔係膠圈問題啊，上次佢真係有啲嘢係係。会滴水啊！ 即系成个水龙头要 系啊，成个水龙头换啊，咁嗰个就冇办法啦。咁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滴下滴下咁样就嘥水啦。不过咧，如果你屋企你发觉佢唔系滴下滴下，咁但系都用好多水咧，咁啊真系都几弊危。咁所以咧，有啲坊间啊吓，咁啊呢个系香港大学啊，有一个咧就推出咗一个自悭水嘅装置。咁呢个自悭水嘅装置即系简单嚟讲就叫智能水标，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智能水标咧，佢就系一个悭水嘅法宝嚟嘅。咁佢可以点样做咧？佢就系将你嗰、那个呢一个嘅装置一嚿嘢嚟嘅，佢装咗你嗰、那个去水嗰个位置，即系喺出边嘅。咁啊，暫時睇咧就應該會係裝喺嗰啲水管嘅位置。咁佢就會不斷 detect 住咧，偵測住你屋企嗰個用水量。然後咧，佢最好一樣嘢係咩咧？ 因為它叫智能嘛，即是跟啲智能科技有關啦。咁你就可以用好簡單嘅方法啦，譬如智能手機咧，好快脆就可以偵測得到或者留意住每一日嗰個用水量。 嗯， 又或者當你喺你想試下哦，屋企到底係洗衣機嘥水啊？定係廚房個水龍頭原來要用翻一啲慳水嘅水龍頭，定係點咧？咁你就可以咧更加精準咁樣咧，去到揾到自己屋企到底邊一個位置或者邊一樣嘢係最嘥水嘅，咁啊從而 tune 咗佢。咁嗱呢個咧就當然好啦，但其實我覺得最好係咩咧？人好多時咧。就係咁噶啦，你就咁用就冇乜嘢啦。跟住你每一季收呢一個水費單嘅時候，哦好貴啊，跟住你照俾啦。然後你就啊應該諗下點慳水先，你諗就算啦咁樣。 係 裝咗個機之後咧， 就會提示你啦。 你個人就會好 alert 啦。 喂，咁我裝唔止裝慳水嗰、那個，我裝 慳電 嘅、 啊， 水咧我屋企都係用有限度用水啊，我真係、嗯。但係電咧有陣時我都估唔到，哇！即係佢兩個月加埋嗰張單咧，一 send 過嚟咧。都是讲緊四位数字喎。 咁你有时唔觉意开冷气。 唔係唔觉意嘅，係故意嘅嗰啲。嗰啲係自己知嘅。 咁你好多嘢加加埋。 唔好讲到灵异现象咁样、啊、自己做过啲乜嘢自己心知肚明。 係啊，而家天气潮湿呢，咁有阵时啲人就会话都会咁开抽湿机啦。嗯、不过我又听过一啲个悭电专家讲，佢、嗯、就话你天气潮湿呢，你又想舒服啲，其实唔一定开抽湿机。你不如直头开冷气啦咁样。 係啦，咁你又开返冷气。 係啊， 你部冷气有冇能源标签呢？悭唔悭电咧？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咯。 系啊，咁如果你个冷气本身系悭电过个抽湿机嘅，咁佢啲专家就系话，咁你不如开冷气啦。你个人又舒服，你又悭电咗，咁嗰部叫抽湿机啫，可能佢扯电啲嘅，咁、嗯、你唔知嘅呢样嘢，咁你要 check 噶嘛。咁、嗯、如果你话譬如我要晾衫咁又剩嘅，咁你咪揾个又要揾个密即系细啲嘅空间。先至去到開個抽濕機，因為好多呢啲位咧、 嗯， 特別而家能源咁貴、 嗯、 你真係要扭盡六任去到諗辦法慳得一蚊就兩蚊。 所以都係慳咗水先啊！諗咁多嘢，慳水你呢個幾好喎，小白呢個 慳水 呢、 這個，我自己都覺得幾好。咁、嗯、起碼你個人咧會壓得著。咁你有陣時用水用多咗。你就算未即刻 check 咧，你个心都会记住，哦、我装咗个嗰、那个侦测器，等、 嗯、 我得闲又睇下，跟住又多咗 remind 自己，系啲水被刷牙个水， 如果 删咗佢先啦。 仲有侦测器应该放喺个银包度， 应该要啦， 即系睇下边度使得钱最多咁样悭电。 系，同埋咧有少少温馨提示嘅、嗯，如果大家今日即系讲紧，譬如而家24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7%啦，即系好潮湿啦， 系啊， 你会开抽湿机啦，抽湿机抽出嚟嗰桶水咧、 嗯， 其实都可能助你抹下嘢啊、嗯，或者、 啊、 即系有用处咯，即系你。 公司都好啊， 系啦、啊啊，即系你唔好就咁倒咗佢咯。咁、嗯、呢、啊、个亦都系珍惜水资源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嗯。我见好多朋友，即系系啊，好湿啊，抽咗出嚟嗰抽水， 就倒咗佢， 唔知做咩好咁样，咁就咁倒咗佢，咁、嗯、啊有啲浪费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珍惜水资源， 物尽其用， 冇错啦。 处方话，截至上个月底，超过14900个免遣返申请人在香港，只有大约2200人正是被安排遣送离港，其余包括申请、尚待审批或者正进行其他诉讼程序等。加拿大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公布涉及23亿加元的支出，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网络安全，在应对中国的同时，亦都在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和中国寻求合作。加拿大这一份26页长的文件之中，多次提及中国，表明将会收紧外国投资规则，以保护知识产权，并且防止中国国有企业抢救关键的矿产供应。新的印太战略提到，中国是一股日益具破坏性的全球力量，并且正是寻求将国际秩序塑造成日益偏离加方利益和价值观的环境。加方会根据当前中国的现实和清晰的评估，采取应对方法，在存在深刻分歧的领域挑战中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制定所谓印太战略是加方自己的事，但是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地区战略，宗旨都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抱守冷战零和思维，挑动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做法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喂，我电话冇电啊，借个电话嚟用下。 唉，攞去啦。 哇，乜你下载咗咁多社交媒体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嘅？你咪全部都系由官方或者可靠来源下载噶？ 梗系啦，我先唔会立乱下载应用程式落自己部电话度咁危险啊！ 咁即系全部程式你都有用？ 一啲啲咯，有啲用过一两次就冇再用啦，不过冇删除到啫。 喂，咁唔得，你咁样疏于管理，有机会被盗用账户噶。 喂，大哥，我呢啲小市民，啲黑客点会对我有兴趣啊？ 阿大哥，你咁谂就错啦。所有人都要妥善管理自己嘅账户噶，仲要启用埋多重认证同埋账户活动通知功能。而家啲黑客好犀利噶，我哋都系加强保安，小心啲好。 唉，系嘅，系嘅，系嘅。 仲有啊，如果对账户活动有怀疑嗰阵，安全起见咧，记得要即刻检查账户状况同埋更改密码。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善。 二台话你知， 骚动音乐，骚动 Travis 邱国成李花。 编曲嗰个结构上面，我系用中国风加R&B 嘅元素啦，再加啲电音嘅元素，两个世界咁啊！中国小调同埋呢个流行元素系两个世界，我系想呈现前世今生个关系。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分神。苏动音乐。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时间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小白，早晨好，早晨，钟哥。 系同我哋一齐睇睇上个礼拜咧，美国方面感恩节啊之后咧就买嘢啦。咁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啊 Black Friday 啊购物节咁啊？睇下美国零售销售方面嘅情况。唔该，温生。嗯。 好啦，你头先讲得好啱啦，就系、是、上个星期五咧，就系、是、被称为咧就系呢一个黑色星期五。咁啊，系被视为咧美国零售销售嘅大日子，咁就将以往咧就系见红嘅数字咧就变翻黑，即系话咧有翻盈余嘅嘅大日子嚟嘅。咁啊，根据路透社引述Adobe Analytics 嘅数字显示啦，咁喺上个星期五咧，美国消费者咧就用咗咧91.2亿美元咧，单系一日就用咗91.2亿美元作为消费嘅，咁啊创咗历史纪录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推高呢一个数字咧，就唔系话纯粹即系啲消费者即系咁踊跃。消費可能某程度上是個通脹的關係啦，咁所以咧就引發咗咧就多啲人提早買嘢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因為個通脹關係推高咗個單價啦，咁所以令到咧美國嗰個感恩節假期嘅銷售係咁強勁嘅，咁但係當然啦，美國經濟好都係一個原因嚟㗎，如果唔好點樣攞錢出嚟都攞唔到啦，咁所以咧呢個數字咧某程度上反映個經濟美國經濟都係尚可，亦都係反映出咧嗰個美國人嘅消費力係強勁。 嗯，看完啲人买嘢之后啊，培哥讲下呢个礼拜我哋仲喺个市场上有啲咩焦点要留意呢？ 嗱，今個星期咧個市場嘅焦點咧就真係多啦。咁啊，當然大家都會留意住喺今個星期五啦，美國公布嘅十一月份嘅就業報告噶啦。咁啊，而家市場咧就估計啦，十一月嘅美國非農業職位咧就將會增加200,000个噶。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冇錯係較十月份嘅26.1万个係要少啊。咁但係咧仍然都係一個理想嘅數字嚟噶。咁啊，至於十一月份嘅失業率咧，而家市場估咧就會提升到去3.8%咧。咁十一月份嘅數字咧就3.7%。 嘅 percent 噶。咁當然啦，美國就業報告咧，亦都唔係今個星期唯一要留意嘅數字嚟噶。咁啊，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星期三咧，就當日咧就內地將會公布十一月份官方嘅採購經理指數，然後去到星期四咧，就財新咧就公布當地嘅中小企嘅採購經理指數。咁而喺官方又好，財新嘅數字又好咧，咁各個採購經理指數嘅製造業指數咧，其實喺十月份咧已經係出現咗咧，係即係反映內地咧係嗰個衰退嘅，即係收縮嘅情況。咁而家我哋就睇下十一月份嘅數字咧，能唔能夠有咩改善嘅？咁至於歐元區嚟講嘅話咧，就喺星期三咧要留意啦，因為星期三咧就當地會公布咧係十一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十月份嘅數字已經係去到 10.7%， 好高噶啦。咁啊，睇下我十一月份嘅數字咧，又會唔會咧係進一步上升？咁而喺入美國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咧仲有一個數字要留意嘅。咁星期四咧，美國將會公布十月份嘅 PCE 平減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咧係被譽為咧係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點解今次咁值得關注呢？因為我哋見到十月份嘅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美國通脹數字咧跌得好快，急降到去 7.7% 嘅水平。咁而呢個 PCE 平減物價指數咧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方法去計算美國嘅通脹。咁所以咧就要想睇下咧呢個數字咧同個消費物價指數是不是指向同一個方向，都是顯示美國的通脹急速回落 了。另外我都牙痛，為什麼牙痛呢？看到我們香港的電費又開始加了，但是歐洲其實他們的能源的危機都一樣牙痛，有沒有什麼 update 跟我們說一下呢？ 嗱，今個星期咧，我哋知道咧就喺今日香港嘅天氣咧都仲係20度以上嘅，咁但係去到今個星期四咧，個氣温咧就有機會咧係急降到去11至14度嘅。咁啊，屆時候咧，咁我哋都會感覺到咧就話冬天嘅來臨。咁同樣嚟講嘅話咧，喺德國咧個天氣咧喺今個星期四咧亦都會轉冷嘅。咁啊，到時候咧德國嘅天氣咧將會變成咧係-2至-2度嘅。咁啊，點解我會突然間會講德國嘅天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歐洲咧正面對緊個能源危機嘅問題啦，咁而冬天咧將會咧係成為咧歐洲咧最嚴峻嘅考驗，睇下歐洲咧能唔能夠喺缺乏俄羅斯嘅天然氣之下咧係能夠安然度過。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我哋睇住歐洲天氣凍之餘咧，就睇下咧就歐洲嗰個能源危機會唔會惡化啦。 最後同我哋追蹤埋日元方面嘅走勢啊，好冇啊？ 好啊。咁日本紙嚟講嘅話咧，我哋知道喺十月中咧就日本央行咧就曾經喺150對一個美元呢個位置咧就大舉干預啦。咁干預咗之後咧，我哋見到個日元個匯價咧亦都上升翻唔少嘅。咁我哋睇翻咧日元咧，其實喺今年三月初咧，當其時咧仲係企喺114至116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咁但係不出七個月嘅時間咧，日元咧就曾經低見過喺十月中低見過152對一個美元嘅，咁啊跌幅達到成30%嘅。咁啊作為一隻主要貨幣咧，喺咁短嘅時間跌咁多咧，就唔排除咧係有大量嘅炒家咧喺背後咧係推波撞攔嘅。咁而過弱日元嚟講嘅話咧，對日本咧亦都係冇乜好處嘅。咁我哋見到咧，日本咧嗰個由於個入口啊變得昂貴咧，因為佢大量入口糧食同埋能源啦，咁入口變得昂貴咧，就令到佢一整年咧，我哋見到佢貿易嘅赤字咧都係嚴重嘅。咁而見到咧，日本咧由於嗰個日元嘅匯價下跌咧，咁佢通脹咧亦都開始一路路上升啦。咁啊不知不覺地咧，十月份佢個通脹率咧按年比咧已經係去到3.6% 嘅40年高位啊。咁嚴重咧就影響當地嘅民生，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我相信日本央行係唔想再見到個日元匯價繼續跌嘅一個好重要因素，亦都係作出干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日本咧，大家記住啦，唔係一般嘅國家啦，佢擁有咧係大量嘅美元係作為儲備啦。咁而家佢好明確咁樣去阻止嘅日元俾佢過150嘅時候咧，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咧，咁我相信如果這個日元咧再跌到落去145咧，亦都會有唔少嘅炒家咧都會。即係都冇乜炒家願意再喺嗰度接棒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咧個日元嘅匯價咧，我相信咧反而咧跌嘅個可能性反而就跟住嚟可能會細咗。提防咧，如果美國一旦咧個通脹數字回落咧，或者咧就聯儲局暗示咧個加息周期見頂嘅時候咧，就唔排除日元嘅匯價反而有機會咧係轉強翻去132嘅位置。 未入貨嘅朋友， 所以大家咧就真係要留意。 可以大家观察下啦， 参考啦， 系啦，参考下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唔该，温卓培，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係、有少少整色整水嘅，但係都係免費嘅咁、 好啊！ 咁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拍檔啦、有冇將自己嘅八達通咧入咗落去手機嗰個 wallet 嗰度啦？你冇啊？八達通還八達通啦，係咪先？我同小白就有將部手機入邊已經下載咗嗰個八達通 app 啦。咁你知唔知道八達通 app 咧係可以？整你个八达通嘅封面嘅， 我、封面我唔知道、我以为咧佢最，因为我点解入落去咧？第一就用电话方便啦、第二咧佢连埋攞嗰啲交通补贴咧，其实我都喺入边揿掣攞到啊嘛，即系我谂住咁样方便， 一部手机就搞掂晒啦。咁啊，我嗰日咧就突然间睇到有个弹出嚟嘅新闻啦，咁就话如果你系中意咧 S 字头嗰日本啊，攞咗好多IP 嗰啲公司咧，即系嗰啲少女系啊，即系有只。Hello 嘅、Hello 嘅公仔啊，或者有隻青蛙嘅公仔嗰間公司啦、你即係少女風嗰啲啊，即係我哋由細用到大嗰啲咧。跟住咧啊，原來咧你可以改咗個八達通個虛擬八達通個封面喎、 哦。 咁樣咧每刻嘟嘅時候咧都會有嗰隻 Hello Mimi 彈出嚟咁樣，係啦咁樣。即係譬如我自己咧就下載咗呢、這個都係免費嘅、即係我頭先講嗰啲都係免費啲 cover 嚟。咁、當然有啲收費㗎啦。咁收費嗰啲我唔講啦。咁但係咧我又下載咗呢個愛德華。即系呢个钢之炼金术师， 即系每一次嘟咧就会出咗佢啦。 系啊，就会出咗佢啦，就人体炼成噶啦，同、你一齐人体炼。 哦，你嗰个都唔使钱噶，你嗰、个 唔使啊， 咁、 几 好、 可以搞搞新意思系咪？ 系咯、 啊，我 OK 喎，搵到呢、這个， 喂，转头帮我搞埋啊， 喂，可能完全冇问题啊。但系其实咧，旧时搞呢啲 gadget 嘢咧，系小白帮我搞多啲、因为都做咗好长时间呢个世界咧，佢旧时呢啲 gadget 嘢叻好多。我咧系 我冇留意到，原来咧咁样转。 老实讲。我呢啲 gadget 嘅最废嘅、但只不过咁啱有阵时你礼拜六日坐喺屋企咁就搵料啦、即係做晨光嘅时候、有阵时你搵得料多呢啲料都会报效你㗎、即係佢会弹多啲出嚟呢傻下你咦、有啲得意嘢咁样吓嘛。 咦你要见到即係你要用嗰张八达通即係手机嘅八达通你先至会见到嗰个公仔㗎嘛。 咁 会唔会因为啲人大家想见嗰个公仔不如嘟多啲啦买多啲嘢、搭多两程车咁样睇下咁样。 应该唔会， 我唔会先啦，系咯。你估依家仲系好好环境， 但系每一次嘟嘅时候咧，都觉得我同佢有邂逅啦。 系啦，放心放心，我哋呢都唔系啲少女风嚟，系啲男人风。哇！如果依啲啊整嗰啲咩男儿当入樽啊、足球小将嗰啲人，啲人啊嘥10蚊20蚊啊，都无端买个咁嘅 cover。我自己咁样觉得啫。咁啊，当然啦，营商嘅方法真系有好多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喺个创业道路上边咧，即系有啲。无限嘅可能性啊！今日咧，贸发局热线咧都想聚焦呢一个议题哇。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思芬继续喺度啊 ！Design Inspire 咧，其实一向咧都系一个展览会啦，不过由去年开始咧就升级成为一个全年嘅推广活动噃。今日我哋好高兴揾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廖善仪小姐咧 ，Peggy 同我哋咧就介绍一下。早晨 ，Peggy。 早晨，思芬。 嗱，其实咧，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嘅活动焦点啊。 好啊 ，Design Inspire 咧本来系一个展览嚟嘅，咁但系我哋之前因为疫情啦，改咗喺线上举行，咁我哋今年会先。上线下有一个展览，我哋幻化成好多唔同嘅活动。咁啊，线上我哋包括咗有 Design Inspire 个网站啦，上面咧就有超过180位香港同埋外地设计单位啦，喺度展出佢哋嘅作品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找咗一啲嘅网上嘅创意工作坊啦，即系大家讲嘅网课。咁但我哋啲网课咧就好有趣嘅，因为我哋材料啊系会送埋俾各位参与者啊，所以其实好多互动啊。咁另外我哋仲会有好多嘅设计。啲嘅創作故事啦，或者啲 設計公司嘅發展嘅故事啦，通過網站、社交媒體啦去發放嘅。咁線下啦，我哋將會喺銅鑼灣，亦都會喺廣州做一啲小型嘅展覽。咁其實無論用咩形式都好啦，我哋嘅目標都係帶俾大家一啲設計上嘅啟發啦。第二咧，我哋亦都係通過活動啦，希望大家認識更多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設計師或者設計嘅公司，同埋更重要咧，希望可以幫佢帶嚟合作。 其實每年 Design Inspire 咧都帶俾大家好多嘅互動體驗嘅，唔知今年有邊一啲嘅特別體驗可以推介一下咧？ 是啊，因为生活和科技都互相影响住啦。或者简单讲，我们在街道以前我们看海报都是一些静止的海报，但现在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一些视频或者我们现在叫的数码艺术。所以在设计方面或者艺术方面其实都一直都在变化的。所以我们 Design Inspire 每年也都希望带到一些科技的元素入来。在我们设计界里面可能叫做 Design Tech 或者叫 Art Tech 方面的作品。今年我们都有的带了一些不同的设计师，他们用可能数码艺术啊，用影片的特效啊，或者用一些游戏的方式去将更多艺术和科技的混合呢带给大家看的。或者简单讲一两个，例如有艺术家呢，他用航拍技术配合点云 Hon Cloud Processing 的技术，去将我们香港的一些特色，例如城寨啊、古庙啊、以前的机场啊，他做从重新再展现出来啦。咁亦都另外有设计师咧，佢就用 AR 扩展实景嘅形式啦，将香港咧就变成一啲好科幻、好超现实嘅模式。大家可以上嚟唔系净系睇嘅，仲可以有啲小游戏可以玩。咁啊，家长可以同佢一齐玩下游戏之余咧，亦都学到一啲嘅设计啊或者科技嘅资讯。 嗱，咁今年 Design Inspire 咧有部分嘅内容咧就以本地创意为题，咁亦都咧会喺铜锣湾嗰边做展览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哦，系啊。我哋即将有一个展览咧，名为啲艺与城，艺术个艺啦，城市个城，咁咧就会喺铜锣湾嘅一个商场展出，至到12月4日嘅展览咧，请咗8位唔同嘅香港设计师啦，佢哋用佢哋自己嘅市场嘅手法咧，去再构建一啲香港嘅特色出嚟。其中几个啦，我谂我想喺度都特别介绍下嘅，其中有一位设计师啦，佢系用自创嘅一啲卷纸嘅技术，用一啲白纸卷出一啲展品，传统嘅舞狮嗰只狮啊。咁另外有位係喺香港嘅法國攝影師啦，咁佢有一個嗜好咧，就係影下香港我哋好多嘅霓虹招牌。咁佢影咗之後咧，佢又好有創意喎，佢將啲招牌唔同嘅字就再重新拼湊，咁再拼出咧唔同嘅句子，或者甚至拼出首詩出嚟嘅，咁都好有特色。咁有時間大家要去睇下啦。 嗱，其實咧，除咗配合新科技嘅一啲互動體驗之外啦，咁唔知今年 Design Inspire 有冇啲咩新嘅元素咁咧？ 今年 Design Inspire 咧就喺元宇宙 Metaverse 上面咧就推出一个艺术展览，咁主要咧就系同香港嘅社企啊同埋慈善团体合作嘅，包括新生精神康复会啦、东华三院 ID Art 啦、香港展能艺术会旗下嘅社企啦、明爱赛马会 Art Kid Studio 啦，咁我哋会展出咧一啲双健人士或者儿童佢哋嘅创作。呢个展览主要想带出一个信息，就系创作系唔限于年龄啊、性别啊或者其他嘅能力。咁亦都希望或者一啲企业啊，睇下有冇可以更多去支持呢啲社企嘅发展啦，或者多啲同佢哋合作啦。 真係非常之有意义啊。其实每年 Design Inspire 举行嘅工作坊呢都非常之受欢迎㗎。唔知今年又有啲咩主题咁呢？ 係啊，每年我哋都有一系列嘅工作坊㗎。大多数呢都係適合俾中学小学嘅学生参与啦。咁里面会有自制录音机嘅工作坊啦，又整立足嘅科学原理嘅工作坊啦。如果有兴趣嘅呢可以快啲报名㗎啦。咁另外呢我特别想提一提，我哋同香港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两个实体工作坊嘅。咁一个咧就系会关于 3D 打印啦，另外咧就一个好特别嘅，叫做未知的植物啊。咁系用一几何嘅方式去做一啲植物，名额有限。咁有兴趣快啲去我哋 Design Inspire 嘅网站报名。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咧关于设计师嘅专访，又或者系最新嘅环球设计资讯嘅话咧，欢迎大家去到 Design Inspire 嘅活动网站啊。大家亦都可以 follow HKTDC Inspirations Facebook 专。获取更加多设计和创作的灵感的。今早唔该晒你 Peggy， 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想了解更多即上活动网站www.designinspire.com.hk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冇耳目一新嘅感觉啊？成首歌嘅 beat 啦、groove 啦，当中玩嘅转拍子、转 key， 再涉多个爆高音，通通咧都系 Robin 未尝试过嘅元素嚟嘅。音乐上嘅突破就系今次佢呢首作品嘅目标之一。作曲 Robin Team 啊，填词 Team 女，编曲监制 Team 啊。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Robin Yip 自问自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好多朋友而家都積極去旅行啊！咁無論係自己去又好，一班朋友去又好咧，但係多數都係即係可能情侶之間一齊去下旅行啊！咁由於太耐冇一齊去過，可能好多生活細節咧，大家都忘記咗。咁、最近咧喺網上睇到咧，都好即係有類近啊，直頭係嘅一啲嘅有啲貼文咧貼出嚟，就係話同女朋友去旅行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其中一樣咧就係竟然係一樣啊！就是到底去那边应该跟女朋友吃些什么 东西。哦，我觉得个套路最简单啦、吃啲打卡好嘅位置， 系咯， 即系好唔好食都唔使谂啊！ 旧时有嗰啲闪灵灵书咧，其实你咪跟住嗰啲书食咯，都系啲网红打卡店嚟嘅，或者即系直情等即系另一半去做 planning 咯，即系佢哋去设计咁啊，一定冇死啦！即系最多都系你付出金钱，但系收获唔到啫。 呢度就系出事啊！打卡靓唔等于啲嘢好食。呢、這個就唔係一個對等啊嘛，咁究竟應該同個女伴去食啲好嘢啊？但係未必打卡靚，定還是係打卡靚嘅地方，但係啲嘢唔好食啊？ 兩樣都要啊，應該。 咁呢度咧兩個地方都有啊，一個咧就喺歐洲地方，一個咧就喺台灣地區，墾丁。咁兩個都係遇到一個相同情況，就係咁佢哋咧就係同女朋友去旅行咧好開心啦。咁兩個咧就去咗一個無敵海景嘅地方嗰度食嘢，那個男朋友就帶佢哋，呢個景靚啦、啊，因為佢一去到第一件事就話，哇，真係無敵，對住個沙灘， 係 好正，殊不知那個對住沙灘嘅地方咧，係一間便利店， 哎呀， 咁就冇所謂啊，最緊要望到個景靚就舒服啦、 有啲公廁都好靚啊，個位， 咁你可以去嗰度方便嘅。 我都睇過， 喂，鐘哥，原來你講嗰個地方，我頭先上網 check 咧，我好細個咧都有去過嗰間便利店嗰度食嘅， 肯定嗰個 係 嘛？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地方我細個都中意去噶嘛，咁但係你一餐半餐 OK 咯，你都知道，即係台式嗰啲便利店其實同日本嗰啲好相近，未買過嗰啲雞蛋三文治，哇！依家奉為神品噶嘛，依家東京一定要買個雞蛋三文治噶嘛，咁樣咁我唔知係咪整杯熱咖啡三文治，但如果餐餐都係咁，就真係唔係好掂。 而家咧就係話嗰個男朋友去到咧就二話不說就呢間啦，因為佢覺得個景靚啊嘛。咁點知咧佢話同我冇問到冇徵詢女朋友嘅意見，跟住女朋友咧當時又冇出聲，於是咪一齊食咯。食完之後咧，雖然個景靚，但係就開始黑啦，就唔係天黑，係個女朋友面黑，咁咪口黑面黑。跟住兩日之後，個男朋友都未發現咩事，咁直至到第三日就同佢不如食翻餐海鮮餐，咁跟住個女朋友咧就笑翻啦，咁然之後咧啲人就即係佢就擺上網，究竟嗰兩日點解我女朋友會面窿嘅咧？咁跟住啲人就話梗係啦，你帶佢食一個便利店嘅餐。咁但係另一邊商就係無論你去到任何地方，你遠到去到歐洲，你都有啲便利店㗎嘛。咁究竟係咪唔食得呢？嗱，有啲人呢就話你去到咁遠地方梗係要食啲好嘢。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喎，咁去到遠呢個地方唔一定要食好嘢㗎嘛。咁但係通常講後者嗰啲呢都是男性居多的。 是啊，所以呢我觉得首先要给那位的男士的掌声先。因为他已经洞悉了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女士呢是需要打卡。 不过呢打了咯。 是啦， 就是要打埋佢都一巴添，冚佢一巴。點解咧？你打完卡之後，你打卡嘅時候，你哇呢度好靚，打卡啦。嗱，我哋嗌少少小食喺度輕食先。 嗯， 然後我哋先嚟個重點。 係、 嗱，嗰間餐廳重點嗰間咧就好食嘅、可能環境又唔係話特別好靚，或者冇風景睇啦，環境一般咁樣啦。咁但係你之前呢已經打咗卡，咁、然後再食返餐好食嘅，咁係攞滿分囉、 啊、 其實就係咁簡單咋嘛。 我都覺得呢個男朋友有啲叫做唔啱嘅，因為肯定嚟講呢四面都環海㗎啦、即係佢好近太平洋㗎嘛。 咁就周圍都係海、啊。 佢係周邊地區最南端嗰個地方嚟㗎嘛。咁你其實你望完海你咪去返旁邊食㗎，同埋呢嗰啲嗰個地區嘅物價指數其實唔高㗎。係、即係佢都係食下海鮮啊。 你就算入餐廳啊。 係都唔會好貴。同埋、你可以掃下街啊，即係佢有個夜市咁樣，你知道好簡單啫。其實處理呢啲。 但呢個問題就喺呢度㗎，因為仲係都講咗、個男朋友係唔知道發生咩事㗎嘛。两日之后佢先至摆上网问人点解女朋友面窿，佢由头到尾都唔知。咁嗱，所以有啲人咧就帮个男朋友啦，就话喂，咁个女仔都有责任。如果个女仔系唔中意，佢应该当下就出声。喂，我冇理由同你嚟到咁远旅行，系食便利店啊。即系佢应该出声先咯。咁嗱，呢个咧其实又唔系净系发生喺去旅行，就算你喺自己住嘅地方都系噶。有时咧问个女朋友，喂，我哋今晚食乜嘢咁样，都会话。你话 系啊， 你讲你话咧就好惊。 女人心， 你话 海底针 系啊， 一句你话咁，喂个波踢咗落我嗰度啦，我盘球、啊，我应该交波啊。嗱，我交波佢，你做咩唔射啊？好啦，我射波 pass 翻俾我啊嘛。喂，做唔做 one two 啊？唔做啦，你吊个波入去啦。你唔知噶、啊。 不过咧，其实都睇咗好多啲两性关系嗰啲书本，近排都话如果因为食嘢而嗌交咧，其实个问题唔喺食嘢嗰度。系 一个关系， 前层有好多往事嗰度堆积。讲真啦，即系成日都话有情饮水饱，系咪先？林子祥歌仔有一唱啦，系咪先？咁但系调翻转头就 系、 可能之前积落好多，咁呢啲咧只系一啲即系叫做开动啊、发动嘅机器，咁啊跟住就令到啲关系有啲恶化咯。 有啲网民咧就当然咧，即系有啲就帮男仔，有啲就帮女仔咧就话，喂好简单啫，既然佢带你去一啲便利店，而佢唔知道有问题嘅话咧。即係話你哋兩個人嘅價值觀本身係有問題，咁啊，既然係咁，你一係就分開咯。哦、即係呢啲就最極致嘅， 咁快 最極致嘅評論嚟 嘅，都可以溝通嘅， 唔關佢事啊嘛，梗係話分手。 良好溝通好緊要， 同埋你簡單嚟講，你做男人嗰、那個，你應該可以啊，有兩個 offer 先，即係可能揀啊食泰國嘢，跟住或者去食夜市，或者第三個 option 就係你覺得點咁樣，咁你咪開咗三飯俾佢咯。最後守龍門嗰下就係你覺得點咁樣。咁如果佢覺得真係唔好嘅，有啲人咧講嘢咧係不善表達噶嘛，即係你估個個都好似我哋做電台表達能力咁好啊！我想食嗰樣嘢我就講咗出嚟，跟住再衡量下兩方面嘅一啲叫做你又想點，我又想點，有一個期望管理喺當中咩？ 其實咧，如果去旅行咧，即係大家可能真係太耐冇去啦，忘記咗咧，你本身係可以 plan 嘅， 係咯 ，plan 嘅時候咧，大家都已經可以坐低嗱，例如你攞個 schedule 出嚟同女朋友講嗱，我哋呢一日咧會點樣變？咁食嘢噶咯。如果个女朋友觉得啊食嘢啊，就算喺嗰度食都冇问题，咁咪唔算咯，系咪？咁个 schedule 大家都知嘅，按住翻个 schedule。咁但系咧，如果女朋友话喂，不如我哋食完打完卡之后，我哋食翻餐好嘅，咁你已经可以 schedule 嗰度做，咁你处理咗一个前期嘅话，咁你后期你可以玩得开心，又唔会话一系搵交嗌，系咪先？咁如果你去到嗰个位，你都面黑嘅，咁个女仔唔啱喎。 系啊，同埋即系惊用钱咧，就唔好去旅行。我觉得你去旅行咧，就真系预咗用钱，因为你仲要预。多啲錢啊！因為你原先咧 plan 嗰啲鋪頭可能全部都係廉價之類嚟嘅，咁啊，但係嗰啲廉價鋪頭突然間唔開咧，咁周邊又冇嘢食咧，咁你唔通挨餓咩？咁所以即係成日啲老人家都有個傳統智慧，就係出門咧就帶多啲錢。咁帶多啲錢嘅原因咧。就係咁嘅意思咯。 好多時女仔咧，佢唔係話即係去旅行係貪你啲錢，係咪一定你請？唔係嘅。但反而咧，你喺成個過程入面你同佢講啊，我哋呢個咧可能慳住慳啲使嘅，我哋住得普通啲嘅。咁但係你其中一晚咧住得翻好少少咧， 係啦。 其實佢哋嗰個興奮嘅感覺咧會好強 嘅。不過呢個咧就所有嘢係嘅。不過所有嘢咧，其實你喺出發之前一定要傾清楚。因為以前我都去旅行，我哋咩背囊去嘅啫嘛。咁你會講喂，咁我計咗數，喂。我呢成個就算去歐洲一個 trip， 我都可能使得萬零蚊嘅啫。咁你咪講咗先，喂，係得咁多錢，去定唔去？如果去嘅話咧， 可能是一個比較真係叫體驗生活的方向。 嗯， 咁如果是想豪啲嘅，咁就可能遲啲再去。咁要去出發之前咧，大家就要講清楚先。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即係小拗叫又無謂 啊。係啊，咁大家都係嗰句啦，旅途愉快啦嚇。 這地球這翼留別戰鬥，風暴來火浪來別搖走。不捨棄留原地，總會有契機。放下定義低，所侮辱跌低，啼笑面對但記住膽氣。困在瘋癲世界就當打怪獸。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总算是真正变大个。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别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上下颠倒便只妥协的扯线绿豆，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男人福建话入面有几个字，其实世界杯期间可能都会经常听得到，驾驾、接桥、布利亚、阿多，喂、哎啊，有啲玄机、哦，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何もかも消え去りたい。 第一个梗系兴奋啲啊，讲下啦，接桥啊。不过咁样，凡事都有两面嘅。接桥嘅意思即系话咧，假如入球，一队波对另外一队波入球，梗系有人开心，梗系有人闭翳，球迷都系两边，唔通下下都系打成平手咩？咁所以咧，接桥有人开心，有人唔开心。呢、这个字就一定要识啦，接桥好影响一队比赛啊，佢到底嗰个嘅胜负嘅。好啦，布利亚，布利亚呢个字系点解呢？当你譬如射波咁样啊，入波咁，固然之开心啦，但系射射射唔入嘅，好多人都会话啦，佢布利亚啊，意思就话佢咧射波都冇力啊，好似系软脚蟹咁样啊，啲波咧真系全部都系飘忽球咁啊，冇力嗰只飘忽球，慢慢咧碌到个龙门嗰度布利亚。呢、这个字呢其实都有啲喺足球场上面用嘅时候都系形容嗰班嘅球员呢，哎呀大家俾啲心机啦，个个都冇晒力咁样嘅。好啦，另外一个阿杜阿杜啊，呢、这个字呢又点解呢？意思就话哎呀哎呀，例如当你盘球嘅时候呢，突然间哎呀盘得好犀利，见到森巴足球，点知呢人哋一个飞铲啊，铲咗落去好靓，铲咗个波喎，阿杜呢个呢就系巴西球员呢同埋呢个巴西嘅球迷都会讲，意思哎呀咁俾人铲到咗个波啦，冇咗个进攻嘅机会呀、啊、咁样。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呢，头先讲个夹夹夹夹，我都得意喎，因为呢有啲嘅球员呢，当佢喺比赛场上面呢，佢鍾意呢全场去到走嘅，无论係进攻定还是防守呢，你都会见到佢嘅踪影啊，相当之勤力，体力亦都相当充沛。咁但另外有一班嘅球员呢，球王又好啊，球员都好啊，鍾意行嘅，行路嘅，咁到个波嚟嘅时候呢先至开始呢就做一啲嘅盘扭甚至乎射波。平时呢都係行下行下，我哋就系叫做夹夹啦。夹夹。我意思就係话点解呢个球员咁鍾意球场嗰度夹夹嘅。咁简单啲嚟讲，即係揶揄佢哋俾啲心机，佢哋追下个波啦，佢队波输緊㗎啦。原本是输紧嘅，啊，而家好啦，唔使睇到球王跑动多咗，所以就赢翻，啊，又要入波入啦，啊，几好几好。好啦，咁除咗讲下球王之外咧，咁啊讲下，大家可以预约咯，预约咩呢？咁啊都系啲，我觉得都系算系啲着数嘢嚟噶，因为其实我哋去打呢一个嘅预防疫苗咧，咁费用系全面嘅，咁啊大家就可以预约翻。咁啊而家咧喺见到呢一个嘅十二岁或者以上合资格嘅人士啦，可以咧就由12月1号开始咧就选择接种呢个伏必泰二价疫苗，咁而网上预约嘅服务咧已经咧系开始咗啦。嗱，咁今日就11月28号啦，咁啊，寻日咧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呢一个嘅二价疫苗咧，咁啊主要都系针对翻咧就系一个嘅变种变异株啊。BA.4.5 嗰个二价疫苗嚟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因为始终咧，你有新嘅病毒或者佢不断变化紧啦，我哋都需要咧就改变翻嗰个疫苗咧去到对衡翻佢啊吓。咁而60岁或者以上领取即日筹嘅接种疫苗嘅合资格人士咧，就可以现场咧就作出选择嘅。咁所以即系长者就唔需要担心啊，预约嗰啲会唔会搞得好麻烦啊？咁啊，就你其实真系好简单 ，walk in， 你肯去打嘅话咧， 得啦。 系啦，政府就会帮得到你嘅。咁如果你譬如其他年龄界别嘅朋友，咁你咪用智能电话又得，电脑咁你咪预约咗先。咁快啲打咧，咁自己安心，做好嗰个咧就保护嘅屏障，咁令到社区嗰个感染人数咧快啲回落翻。嗰个数字咧，其实睇落都系担心啊，咁大家快啲预约啦。 往顿巴斯地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1点，跌141点；港金报16,3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38美元，卖出1,751.5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另外，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就有道路事故，而家非常挤塞啊！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鱼市场，仲有荃湾码头坝道，近住洋屋道，亦都系有中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思瑞桥底一段车多，龙尾在笔架山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龙尾马场入上水，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梅船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仲有清水灣的銀線灣道回旋處一段擠塞，清水灣道出返去西貢方向，龍尾就去到近住五塊田。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由出世开始，家中嘅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要素呢？ 好健谈，和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啱，而呢班小记者真系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驻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女朋友嬲咗咁点？佢可能咧系嗲你咯，咁你原谅我啦，唔系我冇人要噶啦。 我当下系好受呢样嘢， 系咪？ 如果第一下我系会觉得个男仔晒得好可爱啊！ 唔怪之啦，其实都遇咗啲错嘅人，太心软啦。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晨光第一线，亲子八分八。 今日有冇打电话翻屋企啊？ 唔使啦，冇嘢，唔得闲啦， 都冇特别事， 唔系要有事先打翻屋企噶， 系、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五啦，美股嘅情况咧就道指有得升，升15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跌58点啊，全星期计咧，道指咧累计升咗1.78% 啊，标普五百指数咧都系升1.53% 嘅，不过咧睇翻港股 ADR 咧个指数就要跌啦，咁啊，而且咧今日有机会啊，港股都系低开少少啦，因为外围市况啦，以至咧。好多事件咧都继续发酵啊，咁啊应该会左右投资嘅气氛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系叶成辉博士。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咁啊好高兴啊，邀请到咧就系叶成辉博士咧，就喺电话入边同我哋做一个嘅访问，分享一下咧呢啲关于咧就系亲子上面嘅技巧。因为叶成辉博士咧曾经出过咧就系《留学常春藤科技 CEO 子女的留学之路》啦，以及咧就系《怎样把孩子送去常春藤》两本嘅著作嘅。咁啊，唔知道叶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当初系啲乜嘢嘅契机？令到你出版呢啲嘅幼儿教育书籍咧？早晨啊，叶博士。 早晨啊，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嗰阵时系我哋叫做同好多唔同中学生，即系中一至中三学生，系好多唔同嘅沟通啦，同埋啲家长好多嘅沟通。 嗯。 咁佢哋就好有兴趣，就系譬如我要去出国读书，咁我想望子或者望女成龙，咁需要做啲乜嘢啊？咁其实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基本上你要准备好啦，即系所有啲究竟点样申请啊？美国嗰边需要做啲乜嘢啊？学啲乜嘢啊？咁嗰阵时我就发觉我准备嘅嘢系非常之多嘅，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分享啦。咁就嗰阵时系出咗呢两本书嘅。 因为我自己都有两位小朋友啊，咁一个咧就7岁，一个咧就3岁。其实佢哋都仲系好细个啊。我又多口问一问啦，唔知道譬如好似我呢一类型嘅小朋友仲系好细嘅爸爸咧，需唔需要即系已经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咧，可能譬如跟翻叶博士嘅著作啊，睇完之后咧有啲嘅 tips 俾到我嘅咧？ 细嘅好处就比较听话啦，细嘅唔好处就系而家香港啲家长太过我哋叫直升机教育方法，就系乜嘢都要学，乜嘢都要逼。咁、其实我本书就讲咗，其实学同埋逼系两样嘢嚟嘅。如果佢有兴趣学，譬如佢好中意学琴嘅，咁叫佢学琴系无可厚非啦。 系啊， 如果你系逼佢攞住条藤条或者喺度大声嗌，日日喺度纠缠咗好耐，先至逼到佢学剑击啊、学琴啊各方面嘅嘢，咁就要真系要谂一谂啦，即系需唔需要做到咁啦？其实好多时我哋讲紧啲小朋友，佢系需要中意做嗰样嘢先学得好嘅。 咁所以咧，即系父母就容易有个心态啦，就系话啊，不如俾佢乜嘢都试，然后就乜嘢都报。其实应该了解咗小朋友，跟住先至去揾佢嘅兴趣同埋发展佢嗰个潜能，可能会好啲。 是啊，因为如果他有兴趣的东西他才会做得好啊。你看看现在张家朗那些，他真的喜欢剑击才学到可以这样的程度。那你不是的话逼他其实大家都没有好处。 是啊，那么要问回 Dennis，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位爸爸来的嘛。那我自己都会发觉在凑小朋友方面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性的，很多的心机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这类爸爸啊，跟子女相处的时间可以令到增加我们的耐性的呢？ 一定要的，因为你跟子女相处，他有他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而通常爸爸呢，一来比较心急啦，二来比较忙啦。咁硬係覺得即係我講完嘅嘢你要聽，你唔聽嘅話就鬧。咁呢樣嘢其實就變咗嗰個關係呢，佢未必真係聽你講嘢。咁其實我覺得個角色應該係媽咪，係基本上日常係教佢好多嘢啦。但係爸爸應該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真係領一個教導嘅角色，大家一個朋友嘅角色，佢可以真心問到你啲嘢，而你答到佢，大家依個關係咧反而會更加好。 哦，平時就玩埋一堆嘅咯，如果唔係下下蹲起個爸爸款嘅話，嚴父咁，可能佢都驚咗你唔敢講嘅 嗬。其實咁嘅，即係我覺得個教育方法應該係小事玩埋一堆，大事就狠。 咁呢個呢其實唔係個個都做到嘅，即係平時譬如我同我啲子女就係、是有咩細小事㗎俾阿媽鬧啊嗰啲呢佢就會過嚟，咁我就話誒、其實呢啲嘢阿媽鬧人就咁解嘅，咁你自己睇下點樣去處理啦。但係你一定要堅持大事，咁佢就會知道你嘅底線喺邊。 哦，因威並重去到咁樣算唔算係一個比較好嘅例子呢？ 我覺得係囉，即係你要一嚟同佢 friend 啦，二嚟當你發現佢有啲大事係比較難接受的，你一定要很嚴肅地跟他說、他知道爸爸就因為通常媽媽會比較囉嗦、他會這樣的話，他反而覺得、爸爸是朋友，但是大事上面呢都要聽爸爸的。 是是，那么小朋友呢就可以有一个成日都倾到偈的爸爸就好紧要啦。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不知道 Dennis 又会觉得小朋友最需要一个是怎样形象的爸爸呢？ 其實我覺得爸爸的經驗會很豐富啦，就好像你那你在電台見那麼多人，又認識得那麼多人，那的問題就是你怎樣跟他洗腦？ 是。 這個洗腦這兩個字就可圈可點啦，有人覺得不好，有人覺得好啦。但是、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啲小朋友嗰陣時話、想去美國讀書，咁阿媽梗係話去乜鬼美國讀書啊？香港最好㗎啦、你留喺香港啦，又嘥錢又成。咁我反而就會有個角色就係話，爸爸係你嘅朋友。咁咧，爸爸會介紹有啲嘢，令到你自己睇完，你覺得係咪需要？咁呢本書，譬如講緊美國最好嘅大學啦，常春藤啦。咁、其實我嗰陣時做法就係、是。譬如叫啲小朋友呢就自己上網睇美國嗰啲最大公司，譬如微軟啊、沃爾瑪嗰啲公司出嚟嘅管理層究竟喺邊間大學畢業。咁佢哋睇完之後話係喎，如果我 Stanford 畢業，可能即係呢個後面嘅做到大企業嘅管理層喎、咁佢哋讀書嗰陣時咪更加有勁囉。 我嗰個動力會大好多喎、 哦。係呀係呀。 咁呢個都係好方法喎，即係用返爸爸嘅角色，就係用返佢一個方法，朋友咁樣去到話俾你聽，嗱你可以試下用呢啲嘅方法，然後等佢自己去到搵一個佢自己適合嘅答案出嚟喎、哦。 是啊，呢啲就係我叫洗腦咯，即係洗腦唔係話我要你做咩你就做咩、洗腦就話我引導你，我想你做咩有咩好處，而叫佢自己揾個好處出嚟、即係佢自己 buy 咗呢樣嘢，咁你更加容易令到佢加把勁。 係喎，人通常呢自己揾返嚟嘅嘢就覺得呢個真係啱啦，最啱我嘅，咁又唔需要特別好似有種強求嘅心態喎。 是啊，你成日被人逼他就觉得辛苦咯。如果觉得我自己想做这件事，他的动力就会大很多咯。 咁仲想问埋 Dennis 呢，其实怎样去到发掘小朋友嗰个天赋个才能，同埋怎样帮他们实践个梦想，有没有一些 tips 呢？ 才能嗰样嘢其实好易睇嘅。而家啲香港家长其实都叫佢学緊十样嘢嘅。咁嗰十样嘢其实佢鍾意乜嘢唔鍾意乜嘢好快睇到。千祈唔好勉强系佢唔鍾意嘅嘢。譬如我嗰时我佢要学琴。我太太话要学到八级。咁就日日喺度嗌交喊晒，我唔鍾意学琴。咁呢样嘢你就睇到佢天赋唔喺学琴度囉。咁佢天赋可能喺踢波，我好鍾意踢波，我又鍾意睇波。咁你慢慢就灌输发觉咦佢鍾意呢样嘢。咁都係健康嘅嘢嚟㗎啦。咁你咪慢慢教佢多啲，咁踢波究竟係点呢，需要啲乜嘢呢，而家世界杯发生咩事呢，听英超发生嘅咩事呢。咁其实呢个点样实践佢哋嘅梦想都係一个道理。就係、除咗我哋香港家长最鍾意佢读书叻之外，就係佢啲课余活动到底佢嘅兴趣喺边、慢慢你就会发觉佢嘅梦想可能都係喺嗰方面会做多啲。譬如而家讲緊科技、如果佢係鍾意睇点样去做机械人啊、机械人发生緊咩事啊，慢慢喺嗰度发展，可能佢嘅兴趣就喺嗰度。 係而家好多时家长都容易呢就放咗喺嗰个学业上面先。点样去到发掘佢自己嗰个潜能呢一方面，好似都仲係需要啲加把劲喎、香港嘅家长。 要留意佢哋嘅日常举动囉，因为好老实讲，好多时就係我哋觉得嗰十样嘢要学，其实唔係真係要学嘅，佢一定係有兴趣你先至慢慢去 focus 返最重要嗰两三样嘢，又可以同返佢嘅兴趣相配合，而 呢樣嘢，我覺得先會相得益彰。 係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家長係多啲了解小朋友。嗱，去到幫助小朋友了解自己咧，都應該係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我哋都特別係我啦，我自己都要繼續加油，趁小朋友年紀仲細嘅時候咧，多啲令到佢認識咗呢個世界同埋認識自己多啲先。好啊，非常之好啊！今日咧 ，Dennis 袋咗好多錢啊，落我同埋啲聽眾嗰度個袋入邊啊。咁我哋咧就可以有更加多嘅 tips 啦，教好自己嘅小朋友啦。多謝曬你嘅訪問啊，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曬各位。 好，拜拜， 拜拜。我認為我同子女相處最大嘅技巧就係、是。又做到佢朋友，又做到佢导师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前几年嘅时候，又有一啲嘅新闻消息就话到，喂，有人发现咧香港有老虎，咁呢啲都系隔几年或者十年啊听到一次啦。有生態專家指出，香港就沒有老虎的，除非真的有人養。那其實到底是什麼的動物呢？你又可能記得，這種貓科動物就是叫做豹貓。豹貓通常都是黃昏和晚上就較為活躍的。今天就跟你講埋呢個孟加拉貓啦。孟加拉貓佢精力非常之旺盛，需要好大嘅運動量同埋活動量噶，所以好多人咧會話覺得佢同大型嘅貓科動物非常之相似。而好多人咧飼養豹貓嘅時候啦，亦都會咧就帶佢哋周圍走噶，爬下樹啊，消耗佢哋嘅體力。所以如果你冇時間咧，千祈就唔好養呢一種嘅動物啦。孟加拉貓、豹貓經過好幾代嘅繁殖之後，已經不太有非洲豹貓嘅野性，咁但係佢哋暴獵嘅能力仍然係比一般嘅家貓犀利好多噶，可以話速度同埋反應非常之快。值得高興嘅就係孟加拉貓嘅智商相當之高嘅一種品種嚟噶，如果要訓練佢哋，可以話比起其他貓品種咧較為簡單，亦都因為佢太過聰明，偶爾之間咧你會覺得啊俾佢玩咗嘅感覺噶，可能有啲人就中意呢種快感啦。如果飼養嘅主人可以花多少少嘅耐性去到訓練佢哋一啲基本嘅才藝嘅話，例如話啊貓貓你可唔可以 sit 啊，啊貓貓可唔可以俾輕輕啊，啊貓貓可唔可以趴低啊，貓貓你可唔可以扮死等等嘅指令。其实只要配合埋猫嘅零食一齐训练，相信其实佢哋系可以练得相当之出色嘅。啊，动物好需要我哋嘅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事。 OK sure I'm happy You'll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伪装可爱感意。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先中意，浓淡的温度，无论黑。 睡。 神光追踪三十一，去到星期一嘅早上嘅时候，要打俾阿畅问下佢今日夜晚有咩精彩节目。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七点半《香港故事树心边》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我哋都会邀请啲朋友咧，就讲下佢同香港啊嗰啲本地嘅树木好有故事，好有渊源嘅。咁啊，今集咧好特別，我哋邀請到嗰兩位朋友咧，佢哋一樣紅樹啊，即係好愛惜樹木之餘，原來佢哋咧仲愛到咧可以對嗰啲樹咧，好似對人一樣，對朋友一樣嘅。佢哋咧係啦，好多時咧中意咧同啲樹傾偈，擁抱，即係攬住棵樹，甚至乎咧話佢哋咧去傾偈傾到喊。 哎呀， 佢哋話係啦，即係攬住棵樹傾偈傾到喊。佢哋話可以從中感受大自然咁話嘅。咁啊，係啦，如果想知道佢哋有啲乜嘢嘅感受，有啲咩领会嘅话咧，咁啊今晚七点半一齐留意呢个节目啦。 我自己咧都系一个行山嘅朋友嚟嘅，啲树咧我都会好爱锡佢哋，但系你话揽佢哋咧就少啲啦。咁有阵时都会睇下佢咧嗰啲有冇啲树窿啊，会唔会得意嘅虫啊或者动物匿咗喺入边嘅。哇！但系重要咧就系我成日都系踩佢哋嘅，点解？佢啲树根有阵时喺地下。就唔係踢佢，咁有時行過都會踩下啲樹根嘅，咁要行一條路係大家噶嘛咁樣。咁但係你話同佢傾偈嘅話咧，啊點樣可以心靈上都有個補足啊？真係要留意一下呢、這、一個今日夜晚嘅節目《香港故事樹心邊》啊，可能同佢傾偈嗰啲都係大師嚟喎，唱 係啊，咁啊睇完呢、這個睇下佢哋嗰兩位朋友係咪大師之外咧，另外有兩位大師要跟住接住出場啊，就是今晚八點鐘大師對談，兩位主持人林以樂牧師同埋司徒永富啊，佢哋咧每一集都同大家帶嚟好多唔同嘅理論，去等大家可以做一個更好嘅人啦。根據佢哋嘅講法，咁啊今集咧講個理論叫做首因效應，首咧就係開首，即係開頭嗰個首啊，首因效應。咁啊講乜嘅咧？原來咧好多時我哋成日都話咧，我哋人同人之間咧第一印象好重要嘅，呢個重要性咧甚至乎決定咗咧。嚟緊咧，嗰個人對另一位朋友嗰個觀感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首因效應啦。咁啊，想知道呢個首因效應喺人際關係上面有啲乜嘢重要性咧？亦都係究竟佢點樣操作嘅咧？跟住當中嘅理論係點樣嘅咧？咁啊，今晚八點鐘大師對談，咁啊要留意一下啦。 做生意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集、哦。你通常咧想 bid 一個生意嚟做，第一個印象好重要嘅。咁點樣可以留得一個好嘅印象？我相信今日夜晚大家都會揾到啲端倪啊！嚇，咁啊揾完之後咧，就可以揾下啲美食嘞噃。 冇錯啊！咁啊，去到夜晚十點半呢、這個法國味旅遊啊，咁我哋繼續咧跟住呢位主持人，法國嘅英國嘅名廚 Rick Stein 咧去揾食啊。咁啊，佢每一集都會去嗰啲法國嗰啲鄉郊小鎮揾嗰啲隱世美食嘅。咁啊，今集咧佢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法國著名嘅釀酒區，咁啊阿爾薩斯同埋布根地嗰度揾食。咁啊，首先佢會向東行啦，去呢個阿爾薩斯啦。咁啊，去嗰度咧揾嗰啲芝士大餐啦，即係成餐成台都係芝士嚟嘅，無論係嗰啲食得嘅，或者係甚至乎有啲湯都係芝士嚟嘅。咁啊，如果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咧，今晚要留意啦，我好中意啦。 哎呀，咁啊，芝士留翻俾你咯。咁我今日夜晚點啊？空肚啊？ 咁啊，都唔緊要嘅。呢、這個節目仲有另一個地方噶嘛。咁啊，佢頭先講過話兩個地方嘛，有一個美酒之都布根地。咁啊，

佢有高企嘅人气咧，亦都有高企嘅播放率啊！這個、禮拜呢一个礼拜咧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啊 ，Shawn Mendes 嘅新歌 Hot Bea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网罗万象环节会带大家了解澳门学生科普卫星一号，满耐前就被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搭载到太空上面去噃。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系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青春。人类脑袋的设计，任何角度来看真是巧夺天工，但是经常有一个疑问，到底我们的脑袋是不是已经开发所有功能？答案可以肯定话还未。你都听过很多报道说我们大脑功能其实只是用了十分之一都不够。当你见到超自然力量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些就是脑袋未开发的功能。你可能会说这个睇法可能因为你睇得太多超级英雄电影，人类冇咁神奇。是的是的，不要讲到咁复杂，就算以现今科学角度，每个人脑袋的功能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有人会觉得某部分人比另一些人优胜。你可能会说咁讲未免太武断了。OK,或者我们揀选其中一样功能，记忆力。有人记性好啲，有人记性差啲。关于记低一啲事，早在远古时代，由于冇方法，所以会执啲石仔摆喺身边。一嚿石头代表要处理一件事。细嘅石头就系小事，大嘅石头就系大事。石头太重啦，用条绳帮我哋记，结成记事。发明文字之后，写低我哋需要处理嘅无数事。现今科技，我哋已经唔需要再记，因为只要用智能产品就会提醒你。所以究竟而家人类记低事情嘅能力比以前好咗，还是比以前更差呢？如果你已经有翻咁上下年纪，不妨问下自己，仲记唔记得尚有青春嘅你？做过啲乜？早两日睇咗一个香港原创音乐剧，由于近年专注喺拍摄嘅岗位，做导演、编剧、监制，数数手指已经好多年冇入剧场。呢次经历令我重拾好多回忆。这个演出唔系一个大制作，但系充满热情，完全感觉到创作人对艺术嘅热诚。音乐部分无论旋律或歌词恰如其分，

不改变。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嘅飲食圖鑑呢、都想同大家講下一啲即係好簡單嘅食物，咁等大家呢即係可能夜半肚餓嘅時候都可以有個嘢落肚。 係，其實都幾攰啊！你話如果真係一個球迷， 球員又攰，我哋又攰。 係啊， 不斷食， 因為凌晨三點嗰啲波，你真係好難搞。 你除咗食之外，你又要即係、就是、想 keep 翻個體型、你又要食得健康啲、輕食啲。所以咧，有見及此咧，好多嗰啲朋友仔咧，中意睇波嘅咧，都話半場嘅時候咧，你試下唔好食嘢，即係做下兩 set 掌上壓啊，或者喺屋企即係做下兩 set sit up 啊，你可能會令到自己個饑餓感冇咁濃烈嘅，即係都唔知啦嚇、但係我又喺度諗，你做完運動會唔會再叫做需要 energy 多啲，又要再食翻咧？咁呢啲都係即係又係一個無間嘅討論啦， 同埋個氣氛啊嘛， 係啊。 咁你睇波嘅時候，你仲喺度諗，你去到嗰個位你就覺得算啦，食咗佢先啦，好容易有呢一個諗法嘅。同埋有陣時食嗰啲嘢，如果你下下都會就住咁其實都頭痛。即係譬如我同阿 Mimi 夾咗就啊，不如我哋傾下世界盃嗰啲小食啊，小食嗰啲 snack 嗰啲營養，咁佢會同我哋講下啦咁樣。好啦，咁但係講營養之前咧，唔好理營養住。我哋理咗個味道先、 都係嘅。 係啦，咁其實有一個咧都係幾邪惡嘅、即係如果你大家諗住半夜嘅時候又簡單啲，可以一路睇世界盃一路食嘅話咧，我今次咧就諗住用麵包，麵包真係一樣幾邪惡。 澱粉質喎、 啊，係啊，高澱粉質啊。但係你話半夜起身睇波，咁而家譬如尖寒尖凍啦，夜晚起身都咁，如果有啲澱粉質落肚，你個人真係舒服啲喎、有種係啊，有種飽肚嘅感覺。咁今日咧就用嗰啲好簡單嘅嗰啲嘅餐包就已經可以啦。咁你中意嘅其實。超級市場都有嗰啲類似咩衛星包嗰啲 friend 咧，咁啊幾個連埋一齊又得。咁我今次咧嘅材料咧就係、你要準備定呢一類型嘅細細個嘅包啦，然後咧就準備定啲葱花，係啦，葱花加麵包，然後就再準備定啲黑胡椒。咁係啦，咁其實好簡單。咁當然就仲有啲油啦咁樣。咁當然咧嘅做法好簡單，就係、你好似。一個嗰啲餐包咧，攞個刀餐刀鋸開佢，喐中間，跟住就入嗰啲攝嗰啲葱花入去，攝下攝下。咁我中意食葱花啲人咧就攝多啲咯咁樣。攝咗落去之後咧，就加啲黑胡椒啦，再加少少油喺嗰個葱嗰度啦。跟住咧你就如果屋企有嗰啲烘麵包機，即係夾住嗰啲飛碟機啊。咁你就可以咧，就將呢一個嘅餐包咧，就直頭放入去嗰部機仔入邊，然後咧就冚埋個蓋，冚埋個蓋，跟住咧就照樣去到撳掣啦。你可以用嗰啲叫熱壓啊，熱壓，跟住咧就大概兩分鐘至三分鐘左右，咁就已經咧可以整好咗個咧，發覺好好香麵包味啦，入邊嗰啲葱嘅味道亦都幾，因為我落得多嘛，都幾濃郁啊。咁同埋咧食起上嚟咧，因為佢烘出嚟啊，所以佢有啲脆口嘅感覺。咁亦都我覺得夜晚食嚟講咧，呢個都算係幾容易整得好食啊、 可以試試喎、 輕食 呢個係輕食。 如果你直頭有幾個朋友喺度咧，你咪整幾 set 喺度咯。因為其實你十五分鐘，你半場休息，跟住你整一個要幾耐啊？我講都系两三分钟啫嘛，其实你整五 set 出嚟都得噶，跟住整完出嚟之后咁啊，开开心心咁啊，热热辣辣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半场。 系，不过依家啲朋友嚟屋企睇波都系识趣噶啦，即系你通常系睇六点，即系比方说琴日六点即系日本嗰场，睇埋九点比利时嗰场，咁你都差唔多十点九、十一点大概。你就差唔多曬， 因為翻工嘛，大家。 你咁咪你好影響家庭關係啊！你再 stay 喺度， 其實本身成日夜晚出去， 啲阿嫂好影響又出嚟，係啊！啲阿嫂又出嚟下逐客令啊！ 如果有啲唔識趣嘅，喂，睇埋先啦。 係啊！你有冇發覺而家多咗聽到啲阿嫂講一句説話？算啦，世界盃四年一次， 冇聽過。 我冇听过呢啲说话，睇嚟你真系，但系我认识下你识嗰啲阿嫂，我从来冇听过。通常咧开始抌嘢啦，十点零钟，即系好似啲碗、啲碗碟啊嗰啲，诶、你哋食唔食噶？呢啲唔食，我执入去先啦。呢个咧系最大嘅息怒，即系如果你。你呢即係去人哋屋企去玩啊，即係叫做睇波啊、你一听到呢句呢你即刻走即刻走，唔好諗咁多，如果唔係你朋友受罪啊。 或者讲第二句阿嫂出嚟執嘢，哦唔該阿嫂，唔該走。 係啦，咁呢啲全部都考量之下，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我的享乐时代。 其实都话喺香港要营运一个艺术嘅地方啊，好多嘢要顾及嘅。即系首先，即系真系都系讲到而家，我话做咗三十几年，做讲到而家，你真系观众人数咧，真系唔多，即系嗰个进展系比较缓慢啊。咁但系点样去营运一个地方，佢可以做一啲艺术嘅表演咧，真系要花好多脑筋。咁以前咧喺读书嘅时候咧，咁都有即系学习过，系读嗰啲艺术行政，都话其实世界各地。絕大部分嘅一啲劇場啊，唔可以單獨營運劇場嘅，因為一定唔掂嘅。你只係靠個票房收益，你話嗰場好就好啫，嗰、那個戲好就好啫。但係長遠嚟講咧，你又冇辦法維生噶嘛，即係嗰個場地本身。咁又唔係話個個場地可以有政府嘅資助噶嘛，有啲真係要自己嚟噶嘛。咁所以咧，大部分亦都話基本上係叫做99.9%啊。佢一定要掕其他嘢先可以生存到嘅。最大嘅一定係同飲食有關。所以話，譬如喺個劇場嘅隔離，就有一個餐廳，又或者有一啲小食部， 或者賣紀念品嗰啲， 或者紀念品嗰啲咧，就係令到嗰啲收益係我哋補貼翻落去營運劇場需要嘅錢嘅。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去 run。 直頭做嗰啲譬如自娛係藝術餐廳得唔得 啊？有啲難咯。其實佢主要係做啲咩咧？真係最簡單嗰啲。本小利大嗰啲，即係譬如三文治，咁嗰啲可以最平嘅本錢，但可以賺到最多。咁當然咧，你佢主要嗰啲錢唔係話賺咗俾嗰啲人去分啊嘛，因為佢係一個好似一個配套咁樣啊嘛。呢邊賺咗錢就喺嗰邊可以營運到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冇可能去生存到啊。咁有見及此咧，其實世界各地都用緊呢個方法啦。咁我早兩日咪話睇咗個舞台劇啦。咁終於而家香港都有一啲場地咧。之前都有嘅，喺中環都有用呢個方法。咁而家去到九龍區都開始有用呢啲咁樣嘅形式啦。咁當然咧，而家都係試辦形式啦，即係一個細嘅劇場，佢哋開始營運緊啦，做緊一個長壽，即係希望係一個長壽嘅音樂劇。旁邊咧，佢哋就做咗一個好細嘅餐廳，就係希望用呢個方法。去嘗試睇可唔可以營運到啊？咁遲啲會有紀念品，好似正話歐講會有紀念品啦。咁逐一加加埋埋咧，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啲唔同啲嘅方法，可以令到香港一啲嘅藝術表演團體可以駐扎喺一個固定嘅地方裏邊，而可以不斷做咯。咁呢個就係而家我嗰日睇到啊，呢個幾吸引喎。咁希望佢成功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咁我收到張飛，我話俾張飛我，佢係真係俾張飛我。咁原來而家有好多咧，已經唔需要一張實體飛啊，冇咗噶啦，俾個 QR code 你。你去到咧，真係好似嘟嗰啲安心出行咁樣咯，一嘟你就知道你自己坐邊個位。即係當然事先佢已經話咗俾你聽啦。咁但係咧，你就唔使再有一張實體飛去到現場嘅時候再搣啦。 又環保啲喎、 又環保啲咧。咁同埋可能即係呢個又係一個牽涉到嗰個控制到個成本，因為你唔使實體飛嘅時候，咁、你就要慳咗 又嘥幾千蚊 一啲錢噶嘛。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藝術團體咧都開始喺度嘗試緊摸索一啲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多同埋更加好咯。 要啊！ 咁鼓勵大家入多啲劇場啦，隨住疫情放緩，咁支持一下一班咧，即係都好辛苦嘅藝術工作者。 之前真係幾辛苦啊！佢哋 係啊，咁啊捱得過咧就會好噶啦。咁大家睇多啲劇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